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吓你哋好啊，21度嘅气温，咁啊出边咧就都已经咧冇前两日咧咁清凉啦，啊咁啊都正常啦，和暖啦，系咪？相对湿度83%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朝头早嘅时候嚟到星期四，2021年3月25日啦，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噶。今个星期咧都已经过咗4日啦，啊如果你今个星期嘅工作特别繁重嘅，咁啊相信咧都好快脆啊，已经系就快见到呢一个嘅尾声啦，啊就快做完今个星期嘅重要嘅工作啦。如果系嘅话咧，咁啊而家都要继续努力把握埋今日同埋明天嘅时间啦，好好地加油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的幸福其实不是只是在金钱上面才得到的，金钱呢是买不到快乐，金钱只是可以买到一些、你认为你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无论几咁富有的人，他们都会在那里说金钱呢买到很多东西，不过始终有部分他们想买的都买不到，例如是生命啦，例如是健康和时间啊，偏偏呢几样嘢咧，好似系最紧要的。所以话人嘅幸福咧，唔单止系在于啊，我哋有几多个金钱，而系令到我哋有一种满足嘅感觉，就系、是、幸福啦。人有阵时可能要保存啊几分嘅天真喺呢度，呢啲嘅天真即系我哋嘅童心啊。我哋对朋友咧，要保持住一种合意之情。我哋要经常保持住快乐，要开朗，要有温暖嘅感觉。啊，呢啲咧同性格无关嘅。你可能系一个好文静嘅人，但系你都一样可以开朗同埋温暖噶噃。就算文静同埋好动嘅人，你都可以选择，你选择做一个快乐嘅人，定系选择做一个好忧愁嘅人。我哋都要保持住我哋嘅忠诚啦、勤奋、真诚咁样尊重其他人，因为咁样嘅人生咧，我哋先至可以好有阳光咁样生活落去，而唔会经常咧咁容易沾染到黑暗嘅感觉。所以咧，我哋应该好似向日葵咁样，向日葵可能个花太重啦，咁啊有阵时咧，哎哟，好似垂头丧气耷咗喺度咁样，但系无论佢点样耷都好啦。其实个花，你留意一下，佢永远都系望住呢一个嘅阳光噶。阳光亦都带俾佢好多嘅能量，所以今日咧大家起身嘅时候，当出门口，不妨咧搵个太阳出嚟，唔好谂住啲云遮住咗个太阳咁样。今日系大致天晴嘅，咁就算有阵时一亮下个太阳俾啲云遮住咗。其实我哋能够见得到咁多嘢，都系因为有光，都系因为有太阳啫嘛。所以我哋亦都要系保持住快乐嘅心情，朝住阳光继续努力啊！ 你，浮现我知海的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某天再会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某天再会你。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个好闺蜜 Jenny 终于同佢嘅男朋友 Raymond 喺上个月拉埋天窗啦，因为疫情关系，佢就冇摆酒大宴亲朋，但系我哋每个亲朋戚友咧都收到佢寄嚟嘅一个短片，佢哋拍咗条短片。分享他们的相识经过，讲下对大家的一些感受和多谢说话，当中看到他的一些分享，我自己都替他很开心。他说为什么他终于拣定觉得这个就是他的真命天子，值得嫁给他做他老婆呢？他分享了一件事，他说有一晚临睡之前他就问 Raymond， 他说如果我有了绝症，你会不会医我啊？咁啊 ，Raymond 就答佢：傻噶你，你唔好乱讲嘢啦。咁啊 ，Jenny 又继续追问咯。咁啊 ，Raymond 就话：好，如果真系有绝症嘅话，我倾家荡产都会医你。Jenny 就话：咁如果调转系你有绝症咧？咁啊 ，Raymond 就话：咁我唔医啦。Jenny 就问：点解啊 ？Raymond 就话：咁医又未必医得好，如果真系医唔好。我走咗，得翻你一个，你一个人揾钱生活就唔容易啦。我梗系宁愿留翻多啲钱俾你旁身啦。Jenny 听到 Raymond 咁讲，其实即时有眼湿湿。佢话呢一个男人就系无论喺乜嘢嘅时候，包括喺危难危急嘅时候，谂嘅放喺第一位嘅都系 Jenny。有一种爱冇花俏嘅包装，亦都冇俾人意外嘅惊喜。但是这种平淡的爱确实存在，这种爱需要大家用心去感受，但是最重要是你要懂得珍惜这种平淡真挚的爱，才能够跟对方白头到老。看完 Jenny 寄来的短片，我好替她开心，因为她就是懂得珍惜这种爱的人，我衷心希望她们永远幸福。 各一半，便能美满，缺点都一瞬间减半。这杯水欠一半，若你为爱刻不容缓，如灌溉，能让自信心加满。 如果飞机再无机师，缘不欠月白纸，船我失去歌词，独一无二，无可能轻易一分为二。一切系提示我哋嘅爱无分彼此， 赐我一半。 放低心中悲观，不需要再将心意刻意隐瞒。 另有一半， 听到缘分嚟敲门，放胆接受属于你的一半。 完完全全能面对，实实在在说一声我是谁，流千次诚恳的眼泪，平平凡凡仍是对，自自在在我不经中地雷，全心爱。神采感染着谁，样样天生有一半，混合彼此各一半，便能美满，缺点都一瞬间减半。这杯水欠一半，若你为爱坚守龙门，如灌溉，容量便瞬间浸满。 当一半加一半会变成一，当一半是另一半的唯一，有爱我不会 再感到迷失，有爱你不会再受到委屈， 是我一半 遇上注定一半，无可替换，生命中后 悔，另有一半 我与你变成我们，旅程终于会变得圆满， 完完全全能面对，实实在在说一声我是谁，留千次成很悲从来无绝对，就在便利店都可碰着谁，便一对。完完全全能面对，实实在在说一声我是谁，留千次诚恳的眼泪，平平凡凡已是对，自自在在我不惊中地雷，全心爱。再感染着谁，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星期四的早上都提下你，出面21度，相对湿度83%啊吓。一位男士佢名啊，译名叫做卡尔森，佢咧系一位美国人嚟嘅。咁佢喺纽约深夜嘅时候，街头走走，脚步咧都好急速噶，突然之间。在他眼前这个的横街窄巷里面，一个黑影一闪飞了出来，一个穿着着风褛，一个瘦小的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然后口里面很低声地讲了一句，站着不要动。卡尔森看到这个男子是一个匪徒，他手上面拿着的不是一把刀仔，是一支手枪，是一支左轮的手枪。慢慢他就举起自己双手，任由这个匪徒将他的手表和他的皮带拿了去。皮带上面挂住了很多的钱，也有他的皮包在这里。就是这个劫匪准备离开的时候，卡尔森叫住他，先生先生先生，你抢走了我的钱同埋手表唔紧要噶，不过其实我屋企有个好恶嘅老婆，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如果我话俾佢听，我啲嘢俾人抢走晒，佢一定唔信噶，佢一定系以为我赌钱，赌输晒，赌到咩都冇。我侧望住佢，讲咗一句，关我咩事啊？卡尔森亦都话啦，可唔可以麻烦你？用你支手枪，呢顶帽啊，喺我顶帽嗰度咧，开一枪，等我翻去有个好交代啊！经唔起卡尔森再三嘅恳求，我估唔到呢一个嘅贼仔真系咧勉为其难，喺佢放喺地下嘅帽上边，砰，开咗一声，开咗一枪。之后卡尔森又话到啦，其实就咁嘅，为咗逼真，你等等啊！我除了件外套、褲啊、靴啊、甚至手巾仔啦，你都帮我呢全部开一枪，打到有个子弹窿啊。做完呢啲所有嘢之后，突然之间身材瘦小嘅劫匪又离开啦，卡尔森又拦住佢，而且仲要求同佢讲话，不如咁啊，这个时候你将手表和我的袋子给我啊。这个匪徒准备再用枪威胁他的时候，卡尔森就很平静地跟他说， 你呢支枪系一支左轮枪，六粒子弹都射完噶啦。飞到无可奈何之下，竟然真系将佢嘅手錶啊、貴重嘅物品全部俾翻佢。人總係有面對困難嘅時候，如果當你面對住逆境，一定要將呢一個逆境睇清楚。睇得越清楚，你就越容易瓦解呢一種嘅境況。哈爾森嘅困境唔係劫匪，因為佢睇得到劫匪係一個瘦小身材嘅人，佢嘅困境係六粒嘅子彈。他没办法抵挡的是子弹的力量，于是乎他运用了自己的脑筋，想了一些办法，怎样去到将劫匪上面手枪里面的子弹全部拿走。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去到想想有些什么解决的办法，可能身边又有些什么人可以帮我们解决我哋目前嘅难题同埋挑战呢？ 别以为我非你不可，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安分用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人生吗？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胸前为爱过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 非你不可，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啦。转头翻嚟嘅就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次，今日朝头早有白元浩。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因應伏必泰新冠疫苗其中一個批次的藥樽封蓋包裝有瑕疵，澳門和香港先後宣布即時暫停接種伏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表示，本港已經接種15萬劑有關批次疫苗，早前接獲44宗涉及包裝瑕疵的匯報，已經即時將藥樽棄掉，並沒有用過有關針劑。藥廠目前看不到有安全問題，市民可以放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承認和接種中心溝通上可能有混亂，昨日早上已經接種過千劑伏必泰疫苗，表示不好意思。美國白宮首席防疫顧問福奇說，預計阿斯利康藥廠將會發放最新和修訂的新冠疫苗數據。福奇說，相信阿斯利康的修訂聲明可以消除有關疫苗有效率的混亂情況。負責監察疫苗數據和安全的委員會早前關注阿斯利康提供過期數據，可能令疫苗有效性的數據不完整。正是申請疫苗在美國緊急使用的阿斯利康日前表示，在美國進行的大規模臨床試驗顯示，疫苗有效率為 79%。這個結果是基於2月17日數據的中期分析得出，會在48小時內公布最新的試驗數據，又說初步評估全面分析結果和中期報告一致。印度發現雙重突變的新冠變種病毒株，正是了解是否會增加傳染力，或者會不會影響現時的疫苗效用。當局從18個邦收集到超過10000個樣本，發現雙重突變的變種病毒株。官員說，這個發現與印度感染個案上升並沒有關係。另外，有771個樣本含有已知的變種病毒株，大部分屬於最初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印度新增47000多宗確診個案，再多275人死亡，是今年以來單日最高的死亡數字。台灣長榮海運貨輪長次輪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擱淺，至今仍然未移開，航道繼續受阻。當局出動8艘拖船，嘗試將貨輪船身移到正常位置。一間總部設在迪拜的海事服務公司說，當局仍然在努力解救，又說早前接獲消息指貨輪已經局部脫離擱淺的講法不正確。埃及官員早前預料行動需時兩日，而運河舊航道正常運作。長400米、闊大約59米的長次輪是現役最大貨櫃輪之一，原定駛往荷蘭的鹿特丹，在當地星期二早上從紅海進入蘇伊士運河的時候，懷疑受到強陣風和沙塵暴影響，導致船身偏離航道擱淺，造成運河雙向大擠塞，至少100艘船無法往返紅海和地中海。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高氣溫大約25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漸轉潮濕，下週日間天氣炎熱。現在的氣溫是21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三五成群 ，No boo boo，Let's go。 林作会不会一上台就会即刻 举白旗啦？ 系啦，唔办认输咧咁样。 真系唔会咁做，不过我个样子生得似系会咁做嘅人就真嘅。咁呢个我接受，但系喂，老实讲，你一上去拎个白旗出嚟，真系成场一冲嚟打我噶嘛，大佬。咁梗系唔得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仲有今个星期 Search Engine 嘅嘉宾林作，同你一齐三五成群探讨拳击手之练成啊！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每次打俾我啲同事，我都好安心，因为佢哋已经起晒身。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啊，朝头早啊，出边咧，你自己屋企附近嗰度啲气温 O 唔 OK 啊？而家 我觉得几舒服、啊，同埋咧，即系春天咧有两个特点咧，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会特别精神嘅、 啊。 第一咧就系、是、咧、你会觉得依家呢一种嘅湿度咧，你觉得系几舒服嘅、嗯，因为个人起身唔会觉得干啊，皮肤掹掹紧咁样啦，但又唔会话潮湿到咧屋企出水。嗱、嗯，今日嘅天气暂时我觉得 O K 噶。 哦， 咁、 哎、 啊，第二咧， 你真系讲得啱啊！有阵时咧，如果太潮湿，即系湿到出水嘅话咧。咁啊，真係好辛苦啦！週末期間就漸轉潮濕啦，希望咧就唔好濕得太犀利啦嚇。如果唔係，真係辛苦啊！ 我就係啱啱想講咧，如果啲主婦咧或者係啲姐姐咧錯過咗之前嗰幾日咧，即係可能凍少少咧，或者中午個太陽猛啲咧，又唔係去到太潮濕嘅天氣咧，即係你屋企嗰啲咧大件嘅，即係例如嗰啲窗簾啊、床單啊嗰啲咧，你真係唔好洗住。 係、啊。 如果唔係咧，你真係晾極都唔乾就大件事啦。 嗯，洗完仲有陣噏味啊，都唔知點瞓啊，到時。 我哋唔好想象呢样嘢啦。同埋咧，我想讲咧，我打开窗，因为屋企咧唔系住好高喎，住得都比较矮啲咧。咁所以咧，听到雀仔声咧，你又会特别觉得个人咧啊，好似咧心旷神怡咁，好舒服啊。 哦，系啊，最近咧，我自己屋企嘅即系嗰个单位啦，隔附近两个应该系两附近两个单位左右嘅距离咧，佢哋应该养咗一批啊，系一批啊。新的雀仔 啊，咁犀利！ 所以咧，其实有阵时真系我起身之前咧，啲雀仔都已经喺度唱紧歌，仲要都几大声添、啊， 多咗个闹钟啊！你 系啊，多咗个闹钟，多咗个雀仔闹钟啊，都几好嘅。咁啊，听下雀仔声。不过如果系唔需要咁早起身嘅人咧，就应该会觉得哇，啲雀仔太嘈啦，咁样啦。 嗯，唔会吧？希望都唔会系属于扰人清梦。不过我想讲咧，你真系带啱咗个话题啦。因为今朝早咧，我想同你讲咧，韩国嘅一个新潮流啊。 嗯。 你知唔知而家咧，白元浩你呢一种翻工时间咧，以至到你嘅起身时间咧，喺韩国咧系一种新嘅潮流嚟 嘅。有啲咁嘅事？ 是啊，韩国咧而家咧原来流行咧一种叫做清晨自我开发族，系鼓励大家咧喺五点钟咧朝头早嘅时候咧、 啊、 就最好咧已经起身开始你嘅日常活动啦。 哦，那个关键喺边度咧？等我听一下先。 嗱，关键就系话咧，其实我个心态咧都系一样嘅，不过我就冇谂过咁勇去试呢件事，就话因为咧，其实好多人咧夜晚黑嘅时候咧翻工啦，或者开 O T 咧，基本上咧可能每一晚好晏先收工啦，咁、 啊、 然后咧又即系好晏食饭啦，咁以至到你瞓觉时间可能亦都系夜咗，咁喺好夜瞓觉嘅情况底下，你知啦，唔健康噶嘛，啲人成日都话最佳睡眠时间系11点至1点咁上下啦。 啊 咁但係好多人咧，可能臨瞓之前咧，都同我嘅心態一樣嘅，就係、是、啊，今日仲要做得咁辛苦，我唔捨得瞓住喎。係、 哦、啊， 即係啦，即係做啲嘢，有啲私人時間啦，放鬆下先。 係啊，係啊，特別咧係 網好，乜都好啦，總之就唔捨得瞓啦。 係啊，啲爸爸媽媽通常都係諗啲仔女瞓曬啦。 系啦， 冇理由瞓噶， 终于可以到我可以 free 啦，咁啦。 系啊，即系自己时间好紧要嘛。 吓、啊，我哋可以试下呢个方向啊，如果系咁。 好啊。 咁、啊、于是乎咧，大家就会好唔舍得瞓，咁就将个瞓觉时间咧搞到越嚟越晏，咁咪对身体唔好咯。 系啊，系啊，冇错啊。 系啦，咁所以我哋为咗要维持呢一个继续都唔夜瞓嘅状态。 嗯。 我哋点样能够揾到我哋嘅 me time 呢，就系、是、做啲起身、 啊。哦，即系所以而家你话诶，韩国嗰啲恶霸佢哋都系即系而家开始兴啦，就系、是、早起身喺朝头早揾自己嘅时间。 冇错啦，所以咧嗱呢一、這个咁样嘅所谓叫做清晨自我开发族咧，系最近呢半年咧喺韩国流行嘅。咁佢话咧，原来咧韩国咧好多咧廿几岁或者三十几岁嘅人咧，都中意咧。建立一个习惯就系朝朝都系五点钟起身， 嗯， 跟住咧就觉得哇，原来咧好正嘅，你五点钟起身咧，你去有你嘅私人时间咧，系正过你夜晚黑嘅，因为咧、哦、大家咧都觉得哇，啲空气又清新啦、啊， 嗯， 跟住条街又好安静啦、 啊， 咁、啊、如果你做运动咧，条街又冇乜人喎、 啊，哦，系啊。 系啊，跟住又唔怕晒啦，咁、 啊、 咧大家好似觉得咧个精神又好咗啦，即系可能其实因为真系早睡早起啊嘛。 啊 咁於是咧，其實唔單止韓國咯，有唔少嘅名人咧，都真係做緊呢一個嘅清晨自我開發。你知唔知咧、那個報道話咧，連阿 Bill Gates 咧、 啊， 或者係李嘉誠咧，原來都係五點鐘起身嘅。 係咩？ 係啊！ 我睇到個關鍵位啊，我又步向成功一大步啦，即係邁向。 同埋咧，佢都有建議嘅，佢就係話咧，即係總之，如果你係五點鐘起身嘅話咧、 嗯， 你個人咧慢慢習慣咗咧，其實你成個人嘅嗰個嘅排水嘅排毒系統咧會好咗嘅、 哦， 即係你早起身咧係著數過你夜瞓咯。 係呢、這個我自己都覺嘅，即係喺我開始做晨光之後咧，咁我都要好早起身啊嘛。嗯，我真係體會得到咧早起嗰種嘅快樂嘅，咁因為朝頭早起身啊，你頭先講咗好多啦，空氣又好啊，樣嘢都係正啲嘅，同埋咧，因為朝頭早咧，你發覺可能我就算朝頭早我咩都唔做，我淨係用啲時間煲劇咁樣，呢個人都係抱住一個開心嘅心態去到迎接你當日嘅工作，而唔係滾水落腳起身，跟住就趕住翻工，然後那個心情啊都未收拾好就已經要工作，爭好遠噶。 是啊，我想讲呢，我找到个重点是什么呢、 啊、 我觉得白元浩你应该越来越富有的了。 嘿，好东西、啊、这个重点好关键啊。 我刚才见到那些人物列表我即刻两只眼睛有两个那些钱的符号在这里。我觉得咦，我应该要试下建立这个五点钟起的。 成理貴言，不過你禮拜日 Beautiful Sunday 你都早起嘅。 咁我一日係唔夠咁嘛，人哋都話要日日都係咁啦。 唔緊要㗎， 你應該距離目標近啲喎。 你可以一齊早起身㗎嘛，係咪？例如打電話叫我起身咯，係咪？我成日打俾你啦。 早過你啊，咁。 係啊，輪到你打俾我嘛，叫我起身啊嘛，係咪？ 我哋即係齊齊試下，可唔可以建立一個咁嘅習慣啦？咁我覺得香港人都實用同埋應用到嘅，因為我諗好多人都好似我哋咁㗎啦。夜晚黑就哎呀，真係唔捨得瞓啊，好想揾啲娛樂先。咁不妨将嗰个娱乐时间调去朝头早，睇下会唔会咧呢、這个韩国嘅叫做自我嘅提升嘅呢一种时间咧，喺香港会唔会形成一个风潮咧？ 好啊好啊，呢、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之好啊，仲可以有更加多人听晨光第一线添啊，正啊！好啦，唔该晒 Bobby。 晨光百科。 早起身啊，好嘅事情啊，梗系特别多啦，个人啊精神啲，你嗰日嘅运气啊，哇，随时都会好啲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同大家睇睇咩咧？唔系净系睇天气，我睇下皮革、啊，点解睇皮革咧？咁样啊，天气潮湿有阵时都会影响到啲皮革啊，或者系嗰啲人造皮啊呢啲嘅叫做质素嘅，影响咗佢哋会唔会潮湿啊等等啦。皮革的製品通常都會以牛皮、豬皮或者蛇皮等等的動物的皮就叫天然皮革，但是大家都應該聽過一些布料上面加工製成接近就是皮革質感的一種合成皮革。 因为咧就有好多爱护动物啦，同埋大自然等等观念嘅人咧就行出嚟啦，就话喂，真系残忍啊咁样，系我自己都承认系噶，所以合成皮革制品咧，我自己亦都系接受噶。而在这些合成皮革製品入面，構造進化的一種叫做人工皮革使用率亦都越來越高。好了，天然皮革顧名思義就是在動物身上取下它們的皮革，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會了解的了。而關於合成皮革種類的構造，大家都可以再聽多少少。天然皮革和真皮意思咧，即系喺一啲叫做脊椎动物嗰度咧，就系攞啲皮落嚟。至于合成皮革咯，系指人工制作仿皮革嘅一啲嘅素材。而家咧好多时咧都系编织布为基底，为嗰个嘅叫做再做个布底啦。然后咧就加上一啲树嘅枝啊，唔系条条嗰啲啊，树枝脂肪嘅枝。因为合成皮革之后就表面构造仿制天然皮革，因此亦都就将呢啲叫做人工皮革咧从中就分咗出嚟。合成皮革之中啊，亦都有一啲嘅制品咧系用一啲微纤维等等嘅构造，同嗰啲实际嘅皮革相当接近嘅不织布素材，并且喺上面咧就绑住咗好多咧嗰啲树枝一齐咧加埋落去而制成啊。因为直接咧就系合成嘅关系啦，所以咧接触面啊，并唔需要咧就系有一啲叫做黏贴剂。虽然亦都系一种合成嘅皮革，咁但系而家咧，例如喺日本、韩国，几乎只有呢一种制法嘅产品咧，先至会称之为人工皮革噶。天然皮革的好处就是大家觉得哇有很有质感啊，很有手感啊咁样啦。咁但系处于一个环保嘅角度嚟讲咧，我就会觉得呢啲手感咧就冇乜所谓。可能因为我真系接受咗咧，就系嗰啲叫做人工皮革噶。唔知道你又会点样啦？嗱，唔同嘅皮革咧都有唔同嘅保养方法噶噃。咁我哋呢个咧就留翻下次有机会又同你哋一齐讲下啦。 City Pop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 KOL 系列又要讲下着衫扮靓咧，揾咗阿海出嚟先。早晨啊，海。 早晨 ，Barbie。 阿海人，你自己中唔中意啲 pattern 嘅嘢嘅咧？ 我咧就因为着衫，其实我就冇乜框框俾自己嘅。 嗯， 我个接受程度咧有几高嘅。咁所以我又冇呢啲好特定嘅 pattern 咧，我系话好中意咯。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好奇怪嘅、哦。我自己譬如我去韩国采购嘅时候咧。跟住就波点嘅 pattern 咧，系会捉咗我嘅视线，同埋引到我只脚咧，我就会走埋去去睇啲波点嘅衫。咁、然后就会入咗一啲波点嘅衫翻嚟香港咁样啦。然之后跟住啲人就会话啦：，哇，你一定系好中意波点噶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客咧，即系试过就系、是，谂起想买波点嘢咧，就会嚟我铺头揾咯。 嗯，咁我就觉得一定有嘅。 系啦，原来可能我潜意识地咧，原来我都系一个波点控嚟噶。 我自己又反而觉得咧，其实好似每一年嘅潮流咧，就算兴唔兴或者系咪特别有啲品牌会用波点嚟做呢一个嘅图案啦，都总会喺市面上买到波点嘅嘢嘅。 嗱，呢啲咪就系长青咯，所以咧今日其实咧，我都真系要为咧呢个波点 pattern 咧要平反先得。因为好得意噶，你着波点 pattern 出嚟，唔好话着上身先啦。其实首先当你挂一件波点衫出嚟嘅时候咧，尤其是是白底黑波点的时候呢、不其然你都会听到这一句啦。哇，小凤姐出场啊。 是啊是啊。这个是定了型的真的。 是啦，我就会笑啦这样啦。然后我就会或者 even 自己穿一件白底黑波点的衣服我出来的时候呢，那些人都会说哇，小凤姐上身啊这样。那开头听完我自己都会觉得哇，这个你究竟是一句赞美定是一句什么的说话呢这样。然后啦。我終於個心結我就解開啦，因為聽得太多嘅時候咧，我都要解呢個心結噶嘛。咁我就會諗啊，你識嘢啊，小鳳姐咪就係即係香港著波點嘅 fashion icon 咯， 係係 咪啊？即係其實真係個噃，其實真係個噃。當然啦，即係除咗波點，我哋小鳳姐可以為我哋平反之外，著波點著得可以成為咗一個 icon， 可以咁 elegant 之外啦。其实外国咧都会有好多真系一啲，佢哋未止系时装达人，但系咧你会见到佢哋着波点咧，其实都会 carry 得好好嘅。咁希望都可以即系为波点平反一下啦。例如咧，我想讲嘅咧，首先想讲嘅咧就系草间弥生啊。因为草间弥生啦，佢数数手指，佢应该系年过90噶啦。 系 系啊，咁草间弥生甚至乎佢有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波点女王之称咁样啦，咁样再即系日本嘅女士啦咁样。草間彌生佢嘅生平其實喺你上網啊或者都會有，其實拍過一套真係一套嘅紀錄電影嚟㗎，咁係佢真人自己去拍嘅，我覺得嗰套電影非常之好睇。咁佢自己本身童年嗰個家庭狀況唔係咁好嘅、我諗呢樣嘢其實係好影響到佢咧有一個幾反叛嘅性格嘅。咁甚至喺童年嘅時候咧，我睇翻有啲文章咧講咧話佢已經咧好細個嗰陣時佢會將一啲不規則啊，或者啲好唔常規嘅圖案咧，其實佢畫咗喺件衫上面嘅。係啦，咁呢個可能即係都引入到佢往後其實嗰個時裝之路或者佢嘅創作之路啦，咁樣啦。無論如何係唔係都好啦，咁你見到佢近年咧，即係年過佢可能七八十歲啊、九十歲啦，而家已經年過，佢依然會帶住一個招牌嘅紅色假髮。同埋會穿一條很誇張的波點裙起身，咁所以很多人咧跟住就話哇，即係波點女王的稱號，佢係當之無愧啦，已經就係咁樣。咁亦都佢好 trendy 啦，所有嘢穿得雖然我哋叫做直接啲講一把年紀，但係佢可以將波點穿到去幾十歲。咁可想而知，其實波點呢個 pattern 嘅衫咧，可以係幾咁長青，同埋可以放喺任何年紀嘅人身上咯。我自己覺得 係啊，同埋其實我覺得波點嘅變化咧，即係嗱，雖然圖案都係一樣噶啦，都係一點點咁啦，但係顏色嘅嗰個配搭咧，都可以令到佢成個感覺好唔同。譬如頭先阿海你講嗰一位嘅設計師啦，其實我好中意佢嗰一種咧，好大 contrast 嘅顏色，同埋好 sharp 嘅顏色啦，去做譬如衫又好啦，飾物又好啦，或者係一啲空間咧，佢之前咪有個展覽廳嘅 展覽係啊，南瓜嘛， 係啊。 即係出名。 係啊，嗰個咧完全係嗰個顏色上面咧，即係引咗好多人特登去嗰度打卡嘅喎。 啱啊，所以就即係佢真係可以為波點咧平反得到，同埋引起大家嗰個嘅注意咯。咁一陣間我哋再講個穿搭方面咧，其實都可以向草間彌生學習一下啦。 好啊。 另外，如果你話喂我未去到草間彌生咁激動，可能佢嗰啲 contrast 咧，佢嗰啲衫啊個底色同個波點嘅顏色個對比好大嘅時候咧，大家又不妨留意一下咧，王菲啊，英國王菲，嗱而家講英國王菲都有少少敏感啊，所以大家都會聯想， 講清楚係邊個先 啦，係咪？我哋就唔講嗰啲花邊八卦嘢啦，我哋就講緊咧就係王菲海特啦，阿 K 就佢咧著衫咧真係又係一絕啦，佢同即係戴安娜亦都係啦，嗰個衣著永遠都係咁恰如其分。永遠都是跟那個場合配到不得了的、其實有些人甚至會說就是、王菲海特呢都是一個波點控、 啊、 為什麼這樣說呢，例如就是說13年的時候其實他抱著他當時其實生了喬治王子、他抱著 George 出來的、時候呢其實他是穿著一件粉藍色底白色波點的衣服、然後呢就跟他的先生是威廉王子一起走出醫院給傳媒影相、那張照片我也很有印象，我覺得很漂亮、啊、那件波點衣服媽媽得來可以這麼漂亮，還有很溫暖很隨和的那隻粉藍色給人的感覺、然後令我再印象很深的就是17年其實就是他當時去看温布頓網球賽、那時候其實他就穿了正就是一件白底黑波點的連身裙去看這個温布頓網球賽，因为温布顿网球赛每一年其实皇室成员都会出席的。那年他又有去看波啦，哇你觉得很有活力啦，和小凤姐穿那件的白底黑波点是两种味道来的。是啊，我真正觉得他又是为波点切切底底咁平凡，因为那张照片其实是很多传媒都摆了上去各大的网站那里。很多人都赞他那天穿得很漂亮样，那我觉得真的好啦、又一次可以为波点平凡啦这样。啊、 我听咗海莉讲咁耐咧，我觉得你都毋庸置疑，你都唔使否认啦，你都系波点控。 系咪啊？即系我不停咁样 sell 大家波点，系咪？ 唔系啊，而系讲得出咧，你好留意波点嘅所有嘢啊，即系你可以记得嗰啲照片喺边度拍啊，几多年啊，嗰啲颜色配搭都咁深刻、啊。 系啊，因为其实真系几吸睛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着波点，但系又有阵时，其实真系我哋唔想太过高调啊嘛。我哋并不是个个都系草间弥生啊嘛。有阵时你话我中意波点，但系又惊俾人哋话哇你小凤姐上身啊咁样嘅时候咧，我觉得都有可能有少少嘅 tips 俾大家啦。咁样希望大家可以拣到咧着得合身，你又开心嘅波点 pattern 啦。咁其实首先就 系 关个身形咧，我觉得都有少少关系嘅。如果比较细粒嘅女仔咧，我觉得可以拣啲细嘅波点。如果你身形比較高大咧，你應該係可以晾得起咧一啲大波點嘅連身裙也好，或者啲恤衫都好嘅。我覺得同個身形可以有關係啦。咁另外顏色嗰個變化啦，咁如果你話都係想低調啲嘅，其實一般譬如深藍啊，如果你唔想黑白，黑白其實個 contrast 都大嘅，但係相對你話深藍。襯白波點或者白底深藍波點啊，呢啲咧都係相對比較穩陣嘅顏色嘅穿搭嚟嘅。但你話我係想爆啲嘅、勁啲嘅、sharp 啲，我玩得起嘅咁。譬如你話黑色橙色啦、黑色拼紅啊、黑紫啊、黑黃啊呢啲波點 contrast 好大咧，其實真係你會覺得有少少草間彌生嗰個感覺嘅。我自己會覺得比較爆一啲嘅。咁另外你話單品選擇方面，其實可以好多波點嘅選擇。你可能係一件波點嘅恤衫襯牛仔褲啦。或者是一件正式的上衫，請一條波點的半截裙啦。如果你這樣穿就有一點懷舊 feel 的、或者直情就是一條波點的連身裙，但你 dress down 一些，你可能就是襯一對波鞋或者襯一對布鞋這樣、其實都已經是很、清新啦，好 trendy 啦，好永恒不死嘅一啲嘅穿搭嚟咯，我自己会觉得。 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下仿效下头先阿海嗰啲 tips 咧，去搜寻一啲波点嘅衣物去试下咯。 系啊，同埋咧，永远咧，如果你着波点啦，记住咯噃，俾人话你哇小凤姐啊咁样，你记得呢一个系个赞美嚟噶。 好啊，好啊，咁我下次都会记住。如果有人咁样赞我嘅时候，我多谢佢，多谢晒， 多谢。 好啦，唔该晒阿海。 好客气，多谢，下次倾。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阿海，今日时间嚟到朝早嘅6:59啦吓，出边21度嘅气温嘅，咁啊转头分道广播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就系陪到你去到早上嘅10:00嘅，我哋转头喺二台再见。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是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个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而家同大家玩直安收买佬，我要钳同埋锉。 哎呀，桂花田啊，你做咩攞个微钳出嚟啊？讲紧常用工具、 啊。兔仔啊，微钳唔系钳啊，指甲锉都系锉啊。 咁你咪错晒咯，我条开工嘅工具呀、啊。 哎呀，你哋两个都啱，唔好拗啦。其实微钳同指甲锉都系常用工具，一样要保养同清洁嘅。 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电话揿极都揿唔到嘅，唔通又坏咗？ 个电话冇坏到，你抹翻干只手先啦。 哎呀，你又用得翻咯？究竟系咩原理啊？ 你估仲系以前嗰只电阻式触碰荧幕咩？ 荧幕唔系得一种嘅啫咩？究竟点解啊？ 想知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净系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系唔足够啊，仲要揾埋 Didi 出场先得噶。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哎，好啦，晨光第一线啦，同大家睇睇今日朝头早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好啊，咁先睇一睇大家啦。有两个爆水管咧，需要封路噶，喺九龙噶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一段咧，需要封闭噶。讲多次，就系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嘅第四线啦，都系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闭。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嘅，系咁多啦交通。 咁啊将军澳方面咧，咁啊如果真系塞车嘅话，其实都几麻烦，即系始终叫出九龙嘅方法咧，又唔系话好多喎。 不过迟啲有条隧道啦，系啦，将军澳都多条隧道出嚟啦。 有冇 话几耐 先至有啊？ 哦，咁可能要睇翻资料先知，唔敢随便答你。但系稍后都会有嘅，大家忍一忍啦。即系我讲过啦，等于较早前嘅狮子山隧道啫嘛。之前得一条狮隧出嚟，即系我哋好多年前， 系好多年前嗰阵时， 廿几年前报嗰阵时咧，朝朝到龙尾咧，哇，塞到长到过晒博康噶。咁但系后屘好好啦，分流啦，又有城门隧道啦，又有 大老山隧道啦。 跑山隧道啦，又可以行大埔道啦，即係有四條路可以喺沙田走出嚟。 係啦， 咁大家就開心好多咯。咁不過咧，講完道路之後咧，我想講下咧，我今朝早咧眼睛咧吃冰淇淋啊。 點解？ 哇！你著得咁靚仔 搞錯啊！晨早來講啲咁嘅嚇死我，你要講咩添？ 啊，唔係， 將我哋 off 麥嘅你都講埋 ，off 麥都可以講下嘅啫，俾啲聽眾聽下開心下啊嘛。其實都係，我覺得咧，如果一個人打扮啊，衣著靚咧，翻到公司咧都醒神好多嘅。 哦，係啊， 係啊，令到同事都開心好多。 即係如果你抱住個心態，唉，翻工日都係咁翻啦，求其啦呢件衫。咁啊，個人咧好容易會即係造成一種滑雅嘅生活啊！ 冇錯，不過咁樣，我哋翻咁早咧，就好難話朝朝早咧，好似你而家著得咁靚啊，咁整齊翻工嘅，又襯下衫啊咁樣，所以都要一段時，都要嘥少少時間㗎、 啊。如果聽眾見到嘅話咧，其實我每日朝頭早一係就戴帽啦，一係好多時個頭其實都好亂啊。 唔係啊，你有凌亂尾啊，唔係太亂嘅興嘅，唔錯嘅。 凌亂尾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謝你啊 ，Didi。今日朝頭早我都。好开心啊！食咗啲甜品啊，哇，把口咁好，系咪啊？ 唔系把口好啊，有嗰样讲嗰样噶，我识我嘅人都知道我好直接噶啦。 我中意你就系咩咧？个人够率直啊。 系啊，所以得罪好多人咯，系咁啦。 好啦，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问下 O 先，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系出边天气如何咧？ 今日天气嚟讲咧，咁啊。放心，唔會吹到個頭咧有凌亂尾、頭髮亂了，因為今日都算冇乜風啊、哦。不過温度方面咧又暖翻少少咁多多，能見度又好翻少少咁多多。係啦，咁但係你話哇，整體係咪能見度好高啊？完全啊，天朗氣清啊，咁啊真係未至於嘅。睇下本週後期有冇機會做到呢一個效果啦。今日依然都係咧朝頭早好多朋友仔等車嘅時候咧。都是污眉瞌睡咁样，咁啊唔知点解嘅一个咁嘅情况，因为有阵时咧，如果大家精神嘅咧，讲嗰声早晨咧都系大声啲噶嘛，即系等车嘅时候，早晨啦，咁啊系咪 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如果咧去到星期三啊、星期四呢啲嘅情况咧，通常都会回落翻少少啊，早晨。早晨，即系内敛啲啊，咁样啊，咁啊，有阵时礼拜一咧又会咧大声啲啊，早晨，咁啊，好耐冇见啦，长假期之后嗰啲又会有长假期后遗症啦，咁啊唔紧要啊，今日星期四啊，听日咧就已经系 Happy Friday 啦，咁啊望到礼拜六日可以唞一唞嘅一个情绪出现咗咯，咁啊。小白今日穿得咁靓仔，有咩节目啊？ 冇啊，冇乜节目噶，谂住氹下自己开心啫嘛。 系咩？ 系啊。 我以为你冇啊，一阵因为都有啲工作咁样，亦都响应一下，即系日本方面，喂，可能有啲盛事喎、啊。 梗系啦，今日嘅盛事啊， 拨个电话过去系咪啊？ 系啊，我哋会拨个电话过去日本嗰度啦，咁啊睇下直击一下咧，因为日本啊东京奥运嘅圣火传递嘅进程。到底是怎样呢咁样。 哇真是小白是不是要学定即、就是教我学定一句除了我嗨哟之外仲要讲多一两句旁下身呢听多一样嘢旁下身。 转头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哋。 好啊咁啊学下嘢或者一阵都可以感受一下嚟自日本嘅一个奥运嘅气氛啦。嗯。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返入嚟啦。咁啊出面嘅天气详细方面呢就是、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啊渐转潮湿㗎。下个星期日咁啊就会天气天气炎热添喎下周日间天气炎热啦。咁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5，低水平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朝早嘅7:12，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一齐听听。 晨光大学。 好啦，今个礼拜嘅晨光大学星期四朝早又有 Jerry 喎，早晨， 早晨 ，Bobby。 今次好简单啫，好想问一下经理人同埋一个艺人其实关系系点样嘅咧？ 关系梗系要好啦。 喂，等阵先，亦师亦友嗰种好啊，言听计从嗰种好啊，定还是系总之永冇 say no 就叫做好先？ 哇，我从来冇好似你咁样形容去谂过、啊。喂，我求其抽一样出嚟都几 OK 喎，其实我改变一下我啲思想先。 好啊 关系呢唔好淨係讲我作为一个经理人同啲艺人或者我 manage 嘅人啦、所有关系我自己嘅信仰都系两样嘢啦互信同埋尊重。 哎，好簡單啫，互信尊重，哇，呢啲老生常談嘢嚟喎，講嚟講去有冇啲實在啲㗎？最實在呢兩樣， 唔係，我覺得好複雜嘅喎，互信呢樣嘢。 係啦，其實係就係好複雜啦。嗱，舉個例啊，芭比，一陣你收工行出香港電台門口，轉右千祈唔好轉左。 點解啊？ 係咯，點解你問點解啊？ 因为我觉得点解你一定要咁样叫我做呢？ 系啦，可能其实你 anyway 你都系转右嘅，你都从来冇转过左嘅。 系， 但系因为我把口讲出嚟，你就会可能有个思考，啊，点解 Jerry 要咁讲咧？系咪转左有啲乜嘢嘢咧？当你有好多种呢啲问题嘅时候，你有冇考虑过？总言之 ，Jerry 讲，我照做就冇错噶啦。嗱，呢一种系。好複雜嘅所謂互信之中，其中一樣 係 嗱，唔好誤會，我唔係講緊要個藝人咁樣言聽計從。我講緊嘅係我點樣可以透過我為你做嘅嘢，有朝一日去到一個位置，我真係講乜嘢，你係諗都唔諗，完全100%相信我，而就聽我講去做嗰樣嘢，唔係你聽話。是因为你相信我。即呢一样就是我所谓的互信。所以不是说与生俱来的。两个人在一起不论是不是只是工作的你男女朋友两夫妻或者你的好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各样东西。甚至乎家人有时都会是这样。很多时候不去听对方讲的不是因为讲的东西你听下去觉得不妥。是总言之你叫我做呢我偏偏就要想一想。这些就是我所谓的互信的一步步骤。所以我们做经理人其实是要花很多的力气去证明到俾你睇我讲呢番说话叫你做呢一样嘢背后系一定有佢唔好话好深藏嘅意义啦一定有某一个程度嘅意思。咁但系大家都系人嚟㗎嘛系咪你唔能够话就咁突然间你讲一句我就照做㗎嘛我机械人咩系咪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就系比较复杂嘅真系学嚟话真 系。但我觉得现实啲咁样睇啦首先你呢个系一定要经过长年累月嘅时间同埋经历啦。第二样嘢就系咁你梗系之前系点条明路佢行佢先会再信你啦。如果你之前次次都话咁嘅，咁佢好难信噶。 当然啦。我都唔能够话俾你听，我每一个决定都一定系100%啱嘅，即系我永远都啱，唔会嘅呢一样嘢。但系头先我讲过只系一个例子啦，系一个叫终极我哋希望达到嘅例子。两个人嘅关系发展咧，初头你要去付出好多嘅关心关怀。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呢一行入邊好自然地咧，譬如我帶住個藝人出去，人哋會形容：喂，你個女今日個表現幾好、 啊？ 喂，你個仔今日表現都唔錯、啊。佢哋會形容我哋manage 嘅藝人咧，係我哋嘅仔同女。 我嘅演繹就係因為要湊住佢。係 啦，真係湊嘅。咁但係咧，就唔係好似湊 B B 仔咁樣嗰只湊， 即係唔係喂佢食嘢咁。係 啦，咩叫湊咧？唔好我要幫啲藝人平反一下啦。唔好諗住，佢哋乜都唔識嘅，佢哋好似好巴閉咁樣嘅。其實佢哋唔係。我哋用湊呢個字眼嘅原因係，我哋真係要好似湊小朋友咁樣，擺好多愛，擺好多心機，擺好多時間喺佢哋身上。你仲要諗一樣嘢喎。你湊一個小朋友，其實你而家係用緊你自己嘅主觀願望，希望個小朋友點樣成長。但係佢哋嘅將來係點啊？你哋只係而家去協助佢哋有嗰個能力去學識一啲叫做知識啦，或者智慧啦，將來佢哋可以自己去追夢。但係我湊藝人咧，我唔係幫佢湊緊佢哋嘅將來， 就係、是、呢一刻㗎啦。 而家呢一刻。帮佢去追緊佢嘅梦去成就緊佢嘅事业。咁所以呢就我哋要去湊佢哋啦俗称所谓湊啲好似真係仔好似自己女即係事如己出咁样啦。个原因就係因为一段事业呢嗰个係有时限嘅。我哋希望喺最短嘅时间可以发挥到佢嘅才华可以俾更多人欣赏。嗰、那个时候呢变咗我哋花出去嗰啲心机啊时间啊精神简直系同凑细路仔细路女一样。咁所以变咗我哋对住我哋啲俗称嘅仔仔女女嘅时候呢、就系、是、由咁样去开始喺前期慢慢建立透过我凑佢哋嘅过程。希望佢 佢哋感受到我哋俾佢嘅爱同埋关怀，咁所以咁样先至从而去建立嗰份互信同埋尊重咯。 系，其实咁样睇咧，我会觉得我开始明白点解咧，坊间成日都会觉得啊，某一啲经理人咧，总系凑出嚟嘅一啲艺人咧，就系咁上下感觉噶啦。其实可能都系因为同你父母凑小朋友一样啦，都系一个渲染嚟噶嘛。 嗱，我又唔敢，我又唔敢去去评价其他啊。咁但系咧，其实亦都唔出奇嘅，因为咁我经理人我都系人嚟噶嘛。 系啊， 其实我中意嘅嘢，可能大部分我都系，我净系觉得女歌手系好嘅，我中意听女仔唱歌。咁你可能未必真系咁容易去揾到个男歌手噶。咁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佢个 preference 同埋选择嘅。 系， 咁但系你话至于系咪凑出嚟一样一阵味咧？咁你都系。譬如你全部都是揀埋model 咁嘅身形嘅，咁你出嚟咪个个都好似 model 咁形象咯，亦都未必系每一个经理人都会呢、這个好唱得嘅，我又要签，我做戏好叻嘅我又要签，玩运动好叻嘅我又要签，艺术家我又要签，就唔系个个都系咁，但系我就系咁样咯，我就唔系有一种嘅喜好，我系基本上都系我相信缘分嘅，缘分到嘅，你又想做，我又有愿意做嘅话，咁佢咁样去促成一段关系。 明白啦。好啦，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奢求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这晚再平淡微笑，却学懂甚至学 成日覺得，如果喺譬如而家7:23播咧，我總係認為佢係改錯名。 點解？ 天光前嗰天光啦咁樣啊， 係佢係屬於朝頭早歌手嚟喎呢位朋友。 係啊， 佢之前嗰間都係早起的鳥兒有蟲 有蟲吃，冇錯。 我哋就將佢改咗早起的鳥兒有早餐吃， 係啊，係黃然啊嚇。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我是听众，哇！朝朝早如果能够听到阿 O 讲嘢，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喂，小白讲下呢一个啦，我同你成长入边咧都有经历过噶啦，或者咧好多香港人嘅独有嘅一个搭交通工具嘅方法就系大声叫有乐啦。 哦，小巴 系啦，琴日咧有网民就选咗咧十。大啊！小巴叫有乐嘅奇怪叫法啊！ 小巴我系经常搭噶， 系啊系 啊，我都系啊。其实旧时未驾驶嘅时候，即系喺广播道，我哋都十几年历史。 我而家都经常搭啊， 系咪？依家都多搭 广、播道我，我会搭啦。同埋因为我自己住得远咧，咁我有一程小巴。我翻屋企嘅时候咧，我成日唔揸车嘅，咁都系要喺呢、這个火车站咧。搭到翻屋企噶嘛，咁一定係要嗌落車嘅，因為我發覺有樣吊軌位，佢而家成日都有啲鐘噶嘛，撳鐘咁樣叮噹咁樣嘅，咁佢撳鐘嘅時候咧，佢係會停喺個小巴站嘅， 啱啊。 但係有啲我唔知係成唔成文嘅規矩，就係當你嗌小巴站以外嘅地方咧，我發覺有啲小巴司機佢係唔會俾你落 嘅。哦，咁睇下視乎你係紅色定係綠色啦，呢個都關事嘅。 哦，系啊，綠色佢有陣時，譬如我乜乜村有落，有啲小巴司機佢會停嘅喎， 係， 跟住有啲小巴司機佢就話前面小巴站俾你落， 係，咁呢啲又唔在於嗰個飛站噶嘛，亦都冇一個約定俗成，大家係靠個叫做感覺俾你落嘅。禁區有落啊，咁樣咁首先禁區係唔可以落車噶 嘛。禁區有落嘅真係離譜啦！我係個小巴司機，我聽到都會即刻答翻佢一句啦。禁區唔准落啊！ 係啊，咁但係嗱，點解有人話會話禁區有落咧？即係有啲小巴司機會喺禁區俾人落。咁先会有呢一句说法出嚟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即係掀起无限嘅迷思。嗱仲有好多唔同嘅叫有落啊叫落车嘅语句啦。不过问一下小白啊，你细个尴唔尴尬嘅呢觉得叫有落呢一件事。即係譬如话广播到即係上集有落啊咁你尴唔尴尬嘅呢有冇嗰一刻觉得、即係嗌出嚟觉得啊会唔会同人哋撞声呢因为嗱当我同你喺同一架小巴。咁可能有權係我哋大家同時唔會數一二三噶嘛，我哋平時錄音就話啊，我哋開始錄啦咁樣。 如果嗱，例如我同你一齊咁啱上咗架小巴咧，咁我咧就會覺得我俾譬如啱啱過咗下集嗰位就可以嗌噶啦嘛，嗌上集有落咁樣噶嘛。咁如果一過咗下集嗰位咧，我覺得我。嗌咗一声上集有落先咧，我觉得系一种礼貌嚟。 系啦，嗱，有一种礼貌啊。咁但系你喺同车嘅人入边，可能有其他人会抢住同你一齐嗌噶嘛。嗱，我而家试正啊，一二三，上集有落， 上集有落， 系啦，咁样 crush 咗，即系嗰个尴尬嘅情况系架车冇撞嘅，我哋嘅声音撞 車。你知唔知最惊系咩咧？因为我同你撞声， 系啊， 跟住个小巴司机听唔到， 系啦，可能听唔到咁样， 系啦， 或者有阵时我都会因为咁样而笑咗出嚟。咁当然啲生活嘅微笑嚟嘅啫，啊又会咁样都嗌得中嘅，啊有另一个人会唔会收口咧？咁样，咁又会有啲工人姐姐啦，即系外佣姐姐啦，佢哋又会用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嗌又落啦。咁我依家隔住口罩，我有阵时会微微笑，因为有时都嗰啲发音都几得意嘅，即系等于我哋唔识日文咁样，跟住可能日本讲日文，可能啲日本人都会笑我哋啊咁样，咁啊即系有呢啲情况。咁啊，再加上就系旧时细个咧，有一段时间青春期咧，觉得嗌落车唔型，唔讲斗唔讲。斗唔讲， 等人嗌嗌咗之后就自己顺便落埋车， 系啦， 搵自己笨喎呢啲。 你有冇因为一次系唔讲，唔想讲出嚟， 冇啊， 而去到下一个站先落车，跟住死死地行翻前。 我冇，我俾足钱噶嘛嗰程车，咁我梗系喺我最想落嘅地方嗰度落噶啦。 系， 我唔会啊，呢啲我唔会尴尬。 好啦，咁啊呢啲就系乘客嗰个面向啦。咁啊小巴师傅、小巴司机都有一个面向噶。小巴司机咧，有啲都好恶下嘅，即系意思咧，系你有阵时啲女仔咧好细声噶嘛，佢哋即系譬如讲啊，上集有落啊咁样，跟住咧有啲小巴师傅咧就会讲啊， 下次大声啲啦，咁样系咪？哦，其实有啊，真系有啊。其实嗰个女仔都几，即系你系听到佢讲嘢啦，但系你听得唔清楚啫。咁你唔使即刻喝翻佢转头。好啦，到有啲人咧好大声咁样同个小巴师傅讲啊，下集有落啊，咁样。跟住咧，嗰啲小巴师傅咧又会讲一句话，唔使咁大声嘅，听到啦，咁样。咁究竟点样控制个音量咧，先为之适中？同埋有禮貌啊！哇，呢、這個咧簡直可以 係一個課題嚟 嘅，撥入去啊！我哋一個教科書入面啊，要老師啊好好咁樣啊教育一下學生咁樣。 有陣時見到個情況咧，我係擔心嘅、就係、是、個小巴司機，如果佢開心機啊，二台太好聽啦，開到好大聲，又或者佢司機位後面咧有好似有個屏風咁樣噶。咁我就好担心佢听唔到咯， 系，所以要嗌大声。 系啦，嗰啲位咧，我就觉得咧需要嗌大声啲。如果唔系咧，就又过咗站。咁我又话佢又唔系，系咪？咁啊，总之咧，啊个个都讲清楚啲啦， 有礼貌啦。 今日系3月25日，星期四，农历2月13，适宜理发针灸， 即刻去剪头发先。 你昨日啱啱剪完，又剪。 今日忌纳财破土， 今日唔收得钱啊！ 有得收，应该要收。 今日都系托尔金阅读日， 我会睇多啲书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北韩怀疑试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表示，北韩当地朝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对日本未有直接威胁，正是收集更多的资料。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就话，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不明飞行物，正系分析数据同埋射程。军方部分人士推测可能系弹道导弹。美国同南韩政府寻日话，北韩喺过去嘅星期日曾经发射两枚短程巡航导弹，系北韩近一年以嚟首次试射导弹，亦都系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次试射。拜登唔认为系挑衅。美国同欧盟同意重启关于中国议题的双边对话机制，合作应对中国的挑战行为。访问欧洲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面之后宣布，重新重启对话机制，讨论对华立场。两人发表声明认同同中国的关系，包括合作同竞争等多方面。另外，布林肯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演讲的时候，指责中国威胁西方的安全和繁荣，但美国不会强迫盟友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布林肯说，各国在可行的领域可以和中国合作，其中气候变化和卫生安全就是必须合作的范畴。他说，如果美国和盟友合作，有信心可以胜过中国。欧盟委员会提出收紧新冠疫苗出口管制，可能限制疫苗出口到英国等的国家。根据计划，疫苗出口之前需要评估接收国的疫苗接种率和疫苗出口情况。欧盟卫生专员说，这样做是要确保欧盟获得疫苗供应，不是要惩罚任何国家。欧盟领袖星期四召开视像峰会讨论这项建议，虽然不是出口禁令，外界估计仍然可能会加剧欧盟和英国就疫苗供应的紧张关系。政府公布再有15宗接种新冠疫苗之后送院个案，其中5人留院观察，4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其中一名33岁男子在荃景圍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失去知觉和左半身癫痫发作，被送往仁济医院，经治疗之后留院观察。 至于其余个案的人士接种疫苗之后出现的情况，包括出现尋麻疹、感到心悸、四肢麻痹和出现过度换气等。亦都有人接种疫苗之后因为跌倒落地而导致嘴唇撕裂受伤。当局昨日宣布暂停伏必泰疫苗接种，大约有1080人昨日朝头早在暂停服务之前接种了这款的疫苗，累计大约412800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其中大约261500人是接种科兴疫苗，大约151300人是接种伏必泰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电话机楼。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大埔公路而家出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段就较为多车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府地福亨村段都系交通繁忙啊。港岛南区深湾道近住深湾码头径嗰段咧，较早前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啦，曾经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全部回复正常行车噶啦。九龙咧太子道西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而家太子道西东行线近住大南街至砵兰街嗰段咧就需要封闭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路行啦。而旺角道去洗衣街近住上海街段都系爆水管，第四线都有封路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君 Area， 我是香港体育舞蹈总会的运动员，现在就15岁，在培侨书院读紧中四，选修 Econ 和 PE。咁我6岁开始就已经接触体育舞蹈啦。咁长期目标就是成为体院的香港精英运动员，为香港出战亚运和奥运。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由网络上面红到即系成为一个家传户晓嘅名字啊！加拿大嘅 The Weeknd 啊！ 呢首新歌都系玩翻八十年代，少少怀旧风啊吓。呢、这个礼拜上升到第四位，到 Weekend Save Your Tear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四早上啊，时间来到7:38啊，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晨光啊，听众 点啊点啊。 喂，我咧有一个观察啊，对于你哋两个嗱，咁样钟哥咧，其实应该系会成日留意住部电话嘅，因为我发现咧，好多时一有 message 嘅时候咧，钟哥咧都好快就回复啦，系啦，咁阿 O 咧，我就觉得平时咧你都系快回复嘅。不过是得闲的时候，即是很明显呢，有一段时间如果他未读啊或者未睇呢，他应该是做緊嘢嘅。但一做完嘢呢，他就都好快复㗎啦。所以我想问下你哋两个，有冇教你个电话有啲提示声，即是无论是打电话又好啦，或者有人 send message 俾你都好啦，你会每个电话都会叮，咁所以你就可以好快就知道有人搵你啦。 完全冇。我仲系即是唔响添㗎。 喔、 哦。咁点解会咁快复呢？即我只可以讲一句， 长期望住， 咁 应得到，咁应得到， 好寂寞嗰啲咧，打俾我咪 我想佢，即系我想我自己感应到嘅一啲群组或者某一啲朋友咧，我就会睇到嘅。 哦， 其他嗰啲咧，唔想见嗰啲咧，佢、哦、自然咧就会，哦、啊，系咩 ？call 过我咩？我唔知嘅。 哦，即系着紧嘅人，你就 着紧嘅人啊嘛， 就 feel 咁紧张神光啊，你知道我系咪先？ 钟哥有个 filter 喺度，自我过滤， 自我过滤咗啊嘛， 我就全部都瞄晒，其实我嘅 group， 但系至少有震啦，系嘛？ 冇啊， 都冇噶， 震都冇， 系啊。 老实，陈光个 group 我都会瞄咗佢。 咁电话咧，如果有人打俾你咧， 打俾我咧， 就会震机啦。 我都唔听噶，如果做紧嘢， 我都冇噶。 系啊， 都系 真系噶， 因 为太多时候咧，晏昼咧有阵时候我一两点咧有个工作噶嘛，跟住成日都会有啲借钱嘅电话打嚟，跟住嗰个金融机构 问你借钱定你问人借钱啊？ 可能佢真系想问你股票。 唔系啊，佢真系借啊，真系问我。我借唔借啊？咁样跟住 想借俾你啊嘛？ 系啊，但系嗰个金融机构我完全冇资料泄露过俾佢，佢成日不断都会打嚟咧。跟住我闹咗佢几次，真系闹、啊，即系话喂，其实真系唔好啦，好唔好啊？即系我闹又闹过，讲又讲过啦，佢都打嚟，跟住我就索性有成日我都会教飞。 你下次唔使闹佢嘅，佢都系打份工啫。 系啊， 你同佢讲。喂，其實呢我認識一間我開嘅， 係 個息平啲㗎，不如你調翻轉頭幫我借 咁唔好啦，我驚我太幽默啊，真係。 跟住佢 save 咗你電話喺自己嘅電話嗰度。 即係好多時依家就慣咗就開個網絡，但係教飛行模式，同埋有另一個咧就係、是、物擾模式。即係如果你真係有緊要事咧，打三次嚟咧，第四次先接得通入嚟咁樣咯。 哦，係咁樣㗎， 有啊有啊， 我又唔知道喎、 啊。係、哦、啊，我哋用嗰個手機品。是一个叫物妖模式、 哦、 即是他真的有诚意找你的 就要 打 第四 次 或者急时咯有时夜晚黑我们到这个年纪、你收到啲深夜电话很害怕的嘛、不是害怕说喂是不是有染啊不是啊你真的可能突然间家人有些什么、问题出现了才会深夜接到啲电话、所以真的害怕的但有时有些人呢真的喝醉酒按电话按到我 错了、 我又真的有试过 或者玩电话都 有没有试过系咩？你有 以前就有，而家就 touch 真系少啦，系啦、 啊， 可能真系瞓得太冧啦，我都、以前真系有噶，有啲打错电话啊，或者打嚟又冇声啊咁样，咁可能识噶啦，我唔知啦，有另有原因啦嗰啲，咁、但系 你借钱嗰啲， 我又真系唔知道原来咁 凌晨四点 咁多人系连震机都唔教，因为。你唔震，其實你真係靠個感應嘅啫喎，能唔能夠即時接聽？如果唔係，就好多時係你 miss 咗個 call， 你自己得閒，跟住先至再覆翻佢電話啦。咁、我身邊都有朋友係咁嘅，尤其是即係好最深工作嗰啲咧，佢就話曾經試過，因為好多工作上嘅電話令到佢打嚟啊，或者有啲 message 咧好干擾佢，譬如創作又好啊，或者佢投入工作又好啊，佢唔想俾個電話牽住佢走啊，佢就真係咧每次一做嘢咧，佢係冚低曬。 所有電話唔聽唔剩嘅，即係等佢自己覺得可以同人哋聯絡啦，咁佢自己先會睇翻個電話 miss 咗啲咩 call 啊，或者啲人同佢講啲乜嘢啊咁樣啦。咁但係今日咧，本身我係想話。有個人咧，佢仲用一啲電話鈴聲，咁啊電話鈴聲咧就唔係嗱，即係響唔響嘅，大家就多數係教震機啦。咁、 嗯、 就算你教響咧，可能你都係用即係 default 咗嘅一啲 ringtone 啦，喺喺內置咗喺手機嗰啲噔噔噔噔咁嗰啲啦，即係好好簡單嘅，係啦基本嘢啦。咁、而鈴聲咧就要講翻係我哋。上一代少少嘅產物啦、嗯，即係有一啲唔同嘅歌曲啦，即係可能你要入落去嘅，咁、 嗯、 即係一電話響嘅時候咧，你可能聽到一啲容祖兒嘅歌啊、陳奕迅嘅歌啊咁樣啦。咁我喺網上面咧就見到一篇文，就係、有個人咧佢翻工，咁翻工咧佢就將個電話擺喺台頭，咁突然之間佢就電話響，響完之後講兩句就收咗線啦，就發現咧身邊嘅同事就擁埋佢身邊啦。就開始話嚇乜你個電話仲夠響嘅，仲要有鈴聲喎咁樣，咁佢就覺得嚇有咩問題咧咁，然後咧就成班同事開始就恥笑佢啦，就話 係 啦，佢話用恥笑呢個字點解咧？佢話個同事就話呢啲係小朋友用電話嘅時候先會用嘅鈴聲咁樣，咁佢就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啦，就當然希望即係有人撐佢啦，所以就打咗上網就話你哋覺得咧用鈴聲喺呢個年代係咪真係好奇怪啊咁樣？咁兩方面嘅，即係嗰啲留言啊網民咧，就一方面咧有啲人就話其實而家真係好少噶啦，尤其是喺公司咧，你可能好怕個電話突然之間響， 係 影響到其他同事，因為嗰、那個響係劃破咗個寧靜噶嘛，即係大家喺辦公室嘅時候。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話：我、都唔係㗎。其實譬如你話有一啲緊要嘅電話，你必須要即係成日留意住嘅。咁你開着個鈴聲就都好合理啊！唔通真係靠感應咩？成日都可能感應唔到噶嘛。咁跟住 都係冇緣分咯。如果感應唔到，緣分未嚟。 咁佢可能即係同啲工作真係唔想咁有緣分咧。咁、但係咧，到第三批人就話有鈴聲都 OK， 唔係即係有響機都 OK。但係如果入埋手。歌落去咧，就真係好有懷舊嘅感覺。 如果超級粉絲咧，係某一啲嘅歌手嘅超級粉絲，咁又得唔得咧？ 你覺得我問下鐘哥同阿奧，你哋覺得懷唔懷舊？即係突然之間我電話響起啦，跟住有一首廣東流行曲， 睇下邊只歌嘅啫喎。 即係你識唔識唱？ 係啊，睇下咩歌，亦都係一個年代嘅分野嚟噶嘛。即係證明咗你係沉醉喺邊一個年代啊嘛。即係等於好似你坐小巴咁樣，小巴司機播咩歌咧？其實就反映咗佢嘅年紀噶嘛，有陣時候咧佢播粵曲，哦你知道，哎 識嘢喎師傅， 有陣時咧有個咧就係咁馴譚詠麟噶嘛， 識嘢喎師傅， 有一個咧就極其量都係馴到去四大天王，再新啲我就未聽過啦， 係啊， 即係四大天王之後嘅歌咧，暫時未入到去呢一個小巴界別裏邊嘅， 總有一日得嘅， 係 咁樣當然啦， 唔係因為其他嗰啲就係 總有一日會聽張圖 嘅 係咪？ 會嘅會嘅會嘅，咁我Oli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身邊有人響起一個歌曲嘅電話鈴聲，你會唔會有少少詫異咧？ 如果係你嘅話，梗係恥笑你啦。咁如果係鐘哥嘅話，梗係欣賞佢啦。 係啊，你梗係話好嘢喎，識嘢 喎，我鐘哥， 係啊， 你保留呢個香港嘅 傳統文化喎， 特登活化廣東歌喎。如果我哋遲啲有個廣東歌節目，應該邀請你做喎，等等之如此類。 咁愛係嘛？咁愛， 最愛廣東歌咁。 你見我成日揀嚟揀去咧，九點半鐘之後播嗰隻歌，都係好多時候都仲係啊許冠傑啊知啊。 唔係啊，好多時候我同阿 O 坐喺度聽嘅時候，咩歌？唔錯，search 下咁。跟住第二日，咦，又係呢 type 嘅咩歌啊？咁 啊，阿 Lam 啊，係啊。正嘛， 即八十年代有很多正嘢 嘅，啱啊！呢個都真係啊。 咁所以都引起了網民一啲唔少嘅回憶啊，即係啊以前咧，即係成日都會即係入一啲流行曲上去，即係自己電話度啦，即係出到街咧一響，以為自己電話響，點不知側邊個個都係用緊同一首歌嘅咁樣。咁 有陣時有啲音樂咧就太悲情啊，我自己覺得。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咧，我曾經有一隻歌咧係一聽到嗰個叫做音樂啦，以至嗰個 前奏 MIDI 啊一播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天已經塌下來，就是、天空之城嘅音樂，跟住你一聽到咧，哇，好似好灰咁啊個世界，美股跌咗10,000點咁樣，大佬即刻好驚好驚啊，係咪？ 唔使擔心， 點啊？ 唔使擔心， 因為已經做完啦，天空之城唔會再有人用啦， 我自己最深刻嗰次就係搬屋咯，咁有個好大隻嘅搬屋哥哥啦，佢灰唔嘅身形，突然間佢電話響起學貓叫嗰首歌咯。 咩啊？ 即系内地嗰、那个。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跟住你就觉得嗯反差很大。 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哋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份。从前是自由地观你已望未找得到你。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日积也是约你，孤单却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真爱远近，只在的人还透灰暗。 一分啊，听过有 Yellow 野佬嘅喜欢上一个人。早晨啊，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咁啊，即系每一样嘢咧，我哋做嘢嘅时候都要冷静啊，好紧要嘅。咁啊，特别咧，喺唔同嘅地方都发觉，哇，呢个离婚率咧越嚟越高啦。好啦，咁啊，变咗咧有一个嘅方法咧，就新推出咗喺内地嘅。佢哋就话到，如果大家系要离婚嘅，真系要离婚嘅话咧，佢就而家设立咗一个冷静期。好似买嘢咁样嘅，即系你有一个冷静期啊， 过冷河咁样， 系啦，申请咗张纸啦，即系递纸入去啦，跟住咧冷静期过咗之后，如果30日嘅，你都系觉得 想离婚， 想离婚，两个人同样嘅意愿，我都系觉得我真系要好唔得啊，顶唔顺呢段婚姻，咁咧30日之后咧，咁啊又可以咧又再填表，又搞呢样搞嗰样咁样，即系都手续都几 咁要填两次， 手续都几繁复噶， 其实都啱嘅， 系啦， 即系等你哋唔好觉得以为离得咁易啊嗱， 系啦。钟哥就讲咗个重点啦，由于佢哋推行咗呢一个政策之后咧， 離婚率是大跌的。 嗯， 最主要原因問翻啲人咧，喂，點解啊？咁樣係咪誒掹得翻？咁當然有很多面向啦。有些就話啊，係、嗯、啊，因為真係冷靜期的幫助。咁啊，呢30日入邊咧，大家 箍到煲啦， 係啦，箍到煲。咁同埋你知道有很多叫中介人噶嘛？咁、中介人梗係做下和事佬啦， 調停一下咁樣 啊。我講下你平時做咩？唔中意你老公啊？佢夜翻，係啦，佢成日出去飲酒咁樣。跟住佢就話啦，你老婆話你夜翻、出咗去飲酒、哦，佢講啊嘛，其實我唔想出去㗎，咁我咪攞佢做擋箭牌，同啲生意夥伴同佢講話，我老婆唔中意我飲酒，咁咪翻到屋企咯。咁可能好多呢類型咁嘅例子咧，都係因為中間有個中介人，咁、令到佢哋喺嗰30日入邊咧，可以好好地傾偈。 咁點解平時兩公婆唔傾咧？ 就係、因為冇傾，所以咪搞到呢一步。點解唔傾咧？唔、想傾咯、去到某一啲位咧。呢樣嘢鐘哥真係唔明白。呢樣嘢咧就係當兩個人去到即係結咗婚相處嘅時候咧，有陣時去到某一啲叫做角落頭位咧，大家就會覺得算啦，都係由佢啦。 你做咩講到雙眼充滿淚水咁樣？ 我都費事插嘴啊！ 我都唔好講嘢啦， 即係少咗紅筋啫。嗰啲紅筋係假象嚟嘅，唔夠分啫。好啦，咁但係有陣時去到某一啲嘅時候咧，你又會覺得不如都忍咗佢啦。原來兩個人相處忍得多咧。是很容易有問題的，所以應該咧就多啲開心見成講就好緊要嘅。好啦，咁呢30日入邊咧，咁大家就揾咗啲中介人幫手啦，咁令到嗰個咧就係、叫做大家溝通得好啲咧， 都係冇出聲。 咁嗰、那個 有佢呢個抒發嘅時間啦，係啊，仲有幾分鐘， 好啊， 俾佢講埋佢。 重點就嚟啦，好啦，除咗係用呢個方法令到雙方即係和解啦、開心和解之外咧。原來問翻好多民眾啊，點解要申請離婚？但係後屘經過30日之後咧，都係決定咗放棄咧。由於呢個手續真係太繁複，所以頭先話鐘哥覺得好啱。手續太繁複，連嗰啲好想離婚嘅人，佢哋都覺得。不如算啦， 要搞咁多嘢，因為其實 咁多嘢 要填表咧。你對於我嚟講，我都已經好卻步，即係有啲嘢話要申請噶嘛，即係你填個電話名啊 ，OK 喎。哇，你見到有好多 form 唔同要填咧，你都會覺得算啦，有著數都唔啦咁樣。咁你離婚亦都係得，即係多咗一重手續。不過我就喺度諗啦，聽到呢度，如果佢有效嘅話咧，我覺得應該推前啲，就應該結 婚 嗰 時 候 都要填咁多嘢， 係啦。就真係等你諗清楚，你好想結婚，你先至做，係啦。 所以同埋結婚都應該有嗰個30日啊嘛，係咪？30日嘅嗰個過冷河期嘅。你今日嚟填表得，但係唔可以即刻結啊。30日， 三十日， 你仲想結啊嘛？咁跟住 結啦。 同埋中間都仲有個調停人，即係會同你講點啊？你真係想同佢結婚？佢可能平時 佢有臭腳嘅喎。 我幫你 check 過佢噶啦。佢背景麻麻地喎，咁而家咧就話到喂佢，因為呢啲手續太繁複嘅關係咧，有接近60%嘅夫婦咧，佢哋就覺得算啦，真係唔想搞離婚啦。咁啊，令到咧呢一個叫做我唔知係咪可以叫和諧政策咧，咁啊攞到一個幾好嘅一個成果翻嚟。 喂，咁但係佢哋因為怕麻煩，所以繼續忍住啊，定係點樣？即係治標唔治本，定係真係喺嗰段時間令到佢哋有機會復合先？ 所以咪同一時間又會有啲叫中介人出嚟傾咯。咁嗰啲咧，除咗係叫做法律顧問之外啦，咁佢哋都會揾嗰啲可能係有關於婚姻輔導嘅社工咁樣。咁佢哋都係好循例嘅。但你唔好睇少嗰啲咁循例嘅，譬如統計調查，因為佢哋都會問你分開問嘅，即係可能丈夫呢邊左邊間房，太太是右邊嗰間房，分開問差唔多嘅問題，譬如對方有啲乜嘢不滿啊，你欣賞對方啲乜嘢，即係會問翻呢啲。其實你當初你欣賞佢啲乜嘢先？咁係咪你欣賞佢嘅已經冇咗咧？咁樣定還是係因為你哋有下一代，係咪有經濟嘅問題令到你哋出現想離婚呢個問題咧？咁因為呢啲嘅關鍵位咧，其實除咗係手續繁複之外，我相信都會令到兩夫婦咧，大家喺度諗係有好多嘢自己。挖哑咗，即系原来自己同人相处嗰个方法咧，或者嗰个态度都挖哑咗， 必定嘅呢样嘢。 系啊， 唔好话两夫妇啊，就算系男女朋友，甚至乎系朋友，都系噶。你做朋友耐，你有啲嘢就觉得哦系咩？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好理所当然地发生就算，一样 嘅 啫。 同埋我觉得其实人咧都有一个盲点嘅，即系冇人会可以话自己喺沟通上面咧系即系零阻碍、冇困难，系做得好好嘅。 即係喺任何關係上面咧，溝通係最緊要啦。但係真係嘅，即係兩個人又好，三個人又好，四個人又好，即係你喺溝通上面咧，都應該會有一啲嘅阻礙，有第三個人走入嚟幫你去做，即係中間嗰個橋梁咧好好多。因為頭先阿小白講係婚姻啦，咁之前我做夜晚節目，佢有啲都係啦，即係夫妻關係講到性啦，更加可能有一啲嘅話題係大家更加唔夠膽宣之於口啊，或者你估下我，我估下你啊，又或者有時譬如你朋友有啲關係，你覺得算啦，我都係唔好講啦咁樣，咁就產生咗好多誤會咯。即係以前你就會覺得哇，呢啲咁私人嘅嘢揾第三個人入嚟調停啊，或者講曬俾佢聽，好似好尷尬喎。但係反而我即係做多咗好多訪問之後，發現原來佢哋嘅角色可以咁緊要嘅，即係只係需要一個 click 或者即係一個人喺中間用一啲好有技巧嘅方法。话俾你哋听，你哋之间有啲咩误会或者系忽略咗嘅，咁之后佢哋又可以好顺畅咁继续行落去。 但系咧，有时候东方人咧，特别系咧，你加一个叫做旁观者喺一个婚姻中间去叫做调停啊，其实咧大家都唔 系 好惯嘅。即係唔係好慣將兩性關係咧去同第三個人講， 好似 係尷尬， 有一種標籤嘅感覺。係 啊，即係你有問題，你兩個係嘛，先揾人嚟幫手 係 嘛。 係啊，所以有陣時嗰啲譬如神父、牧師、社工，佢哋都係抱住心態，我哋唔係做咩調停，傾下偈，係啦。咁我睇下你屋企啊，會唔會你有啲咩心事？純粹傾下偈嘅啫，我唔係嚟幫你嘅傾偈咁樣。佢哋都好容易用呢個切入點嘅， 同埋都可以相信翻專業。嘅人士咯，即係我嗰啲婚姻輔導啊、婚前輔導啊，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噶嘛。其實我覺得個趨勢有少少變咗嘅，即係你話十年前啊，好多人都會覺得喂唔好啦，即係呢啲使乜揾第三個人幫手啊？你知咩啊？我哋兩個發生嘅嘢 就係呢句咧， 係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反而身邊有啲年輕嘅夫婦啊，佢哋結婚之前咧都有，即係佢哋冇感情問題嘅，即係準備結婚 前輔導 都有去婚前輔導， 我都有啊， 係啊，你都有係 咯，我都有啊，係啊， 係啊，都係一個幫助咯。 係啊，佢真係可以喺婚前輔導嘅時候咧，令到你哋大家雙方面都有一個更加深入嘅了解，你都可以喺好短嘅時間之內發現到啊，原來佢就算我同佢拍咗拖幾年，都有啲嘢咧，原來我唔知嘅。 會唔會輔導即係婚前輔導完之後咧，跟住其實我哋都係未了解夠，不如遲啲先。 呢個就睇個社工嘅功力啦。 唔係，咁但係呢個都係好事嚟㗎，都係好事嚟嘅喎。等大家了解夠先結婚， 再了解多啲先， 梗係啦。 同处穆罕默德会面，穆罕默德话坚定支持中方喺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嘅正当立场，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个别势力挑拨中国同伊斯兰世界嘅关系，愿意同中方一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同原则，维护地区和世界嘅安全稳定。王毅说沙特是中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伙伴，发展对沙关系是中国中东政策的优先方向，感谢沙方在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给予中方有力支持，中沙应该加强团结协作，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单边霸凌和干涉他国内政，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9， 日元 108.83，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258， 人民币 6.526，英镑对美元 1.369，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60 点，升1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3.75 美元，卖出 1,734.8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受突发事件影响，需要封闭嘅临时街同永乐街喺上环噶。咁而家咧就封路重开啊，上环嘅部分嘅临时街、永乐街封路咧就重开。 咁另外喺九龙啦，太子道西由于有爆水管，东行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一段咧封闭。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太子道西东行去观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砵兰街啊。太子道西东行去观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砵兰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咦，个电话揿极都揿唔到嘅， 唔通又坏咗？ 个电话冇坏到，你抹翻干净手先啦。 哎呀！你又用得翻咯、哦，究竟系咩原理啊？ 你估仲系以前嗰只电阻式触碰荧幕咩？ 荧幕唔系得一种嘅啫咩？究竟点解啊？ 想知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零九分啊，钟哥 Kitty， 我哋即刻请嘉宾出场啊，睇实个股市先啊。今日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哦，你 好，早晨早晨， 系啊，咁啊，我哋都好，股市啊唔多好，琴日港股高位射一成咁样啊吓、哇，去咗呢个咧都是一个技术形态几差的一个情况啦。咁当然技术分析要交俾 Dicky 讲下。隔晚美股亦都唔多好喎。今日系咪继续啊？喜欢你让我下沉啊？如果用你平时最喜欢嘅歌词去形容， 冇得错啦今日。 系啦，点睇法啊？原来旧时有得错都系一件好事嚟噶。依家系哇， 咪就 系 咯， 真 系 一步一惊心。 有阿林峰嘅错咧，又变成祖儿嘅。喜欢你让我下沉，但是仲要喜欢你让我哭呢、其实真的不是几好啦，要用到这些歌词来形容股市。本来呢好想讲话，哇，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不过真的没什么这个机会。讲到呢在现在这一刻呢，港股的表现呢大家都会看得到，一定是受到很多外围因素牵引住的。包括呢很快数一转啦，哇，中美呢针锋相对的峰会啦，居高不下的美国十年期的债息啦，还有呢就是了无新意的联储局的会议啦，还有呢就是源源不绝但是流走的北水，哇，即是讲刚才那几样都知道呢都不是太理想。阿欧呢刚才问我的问题的时间呢，其实他就讲了一个情况，是一个呢很明显的情形，就是当我们呢即是打开个图表望恒生指数呢，就见到很明确地呢，即是一个头两个膊头二呢，就是在日前呢就跌破了个所谓的颈线。但这个技术形态相当之恶劣的，即是说呢如果你说真的要整个所谓的量度跌幅做下去呢， 我都唔係好意思即係講個指數點住。咁但係點講都好呢，喺而家呢一刻呢就走勢就比較差。尋日呢我自己做直播呢都講就咦恆指跌穿咗喎，但科技指數呢就未跌穿，咁真係好大機會呢會追跌落嚟啦啲新經濟股。咁無到有偶啦，咁尋晚呢就傳嚟一個都唔係太理想嘅消息，就美國證交會啦，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呢就救市又重提喎。嗰陣時都講過就係、是、嗱，你哋如果喺我美國上市啲中概股咧，唔開誠報公啊，俾啲業績啊，仲要咧就係俾啲數我哋去核數啊等等咧，好啦，我哋就會點咧，就踢你走，就唔俾你再喺美國上市。尋日咧又傳嚟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就令到一眾喺美國上市啲中概股咧，就真係跌到七個一皮啦。其實唔止跌七個一咁少噶，有啲咧跌成咧一成兩成咧都唔止啊。尤其是係一啲咧，淨喺美國上市嗰啲，冇喺香港第二上市嗰啲咧，中概股跌得仲要多。咁但係就算有都好啦，見到騰訊又好啦，百度即係啱啱已經第二上市咗嘅呢一隻股份啊，甚至乎定咗價，但係咧而家咧就大件事啦，即係 B 站咧個美股嘅股價咧計埋延長交易時段咧跌成超過一成。咁即係話而家呢喺香港抽咗啲朋友呢每手帳面呢都起碼呢都輸緊成呢1,300-1,400蚊㗎。咁啊唉，今日呢港股開出嚟呢睇嚟啲新經濟股都要腳仔軟軟㗎。就算騰訊同埋小米呢業績其實真係已經比市場預期好呢，都我諗呢嗰個支撐力呢都欠奉一啲啊，真係吓。 嗱咁樣的其實成日都話喺呢啲咁嘅情況資金都要搵啲避風塘先得㗎。即係會有啲咩板塊會睇高啲啊？即係譬如話啲電力股啊，會唔會好啲咧？ 係，中哥呢個問題問得好。嗱，始終都冇辦法嘅。嗱，正所謂咧，即係股票市場日日都會上上落落嘅，除咗即係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之外嘅啫。大家咧都唔需要因為咧個股市跌咧而影響自己嘅心情。自己嘅心情咧係用自己咧去判斷嘅。咁啊，盡量咯平常心啲啦。咁但如果你話真係要揀一啲所謂嘅避險嘅股份咧，其實過去一兩個星期都有提過，就係、是、一啲咧合定證券啊 ，SS 啊，即係譬如就香港電燈啊、香港電信呢一類，甚至乎頭先中哥都講個別啲電力股啊，咁當然啦就會有個比較即係穩定啲嘅股價表現嘅。你話啊，咁係咪一定升㗎？啊，咁都未必㗎，即係成個市場氣氛曳咗上嚟咧，舊經濟股咧升完亦都可以有回吐，新經濟股咧都可能咧就繼續向下沉底。咁所以咧即係短線咧，我都仍然又係成。日都讲嗰八个字，可能又要攞翻出嚟讲咧，就系自营保态，同埋咧就系戒急用忍啦。 另外Dicky，我想睇睇腾讯啊。头先咧你都有提到啦，寻日收市之后咧，佢哋就公布咗业绩啦。咁啊，见到咧都系稍胜市场预期嘅。咁啊，特别啊，即系亮眼嘅咧，就系佢哋海外游戏嘅业务啦。咁啊，不过另一边厢咧，市场嘅焦点又落翻去佢嘅公司咧，点样回应翻个内地对金融科技同埋反垄断嗰个监管？咁啊，呢两样嘢底下，你觉得腾讯啊？今日嘅股价或者嚟紧啊，会唔会有翻少少上升嘅空间？定系其实都冇乜帮助啦，出咗业绩。 嗱，点样都好，起码有啲支撑同稳定作用。但系咧，今日都可能都要跟住 ADR、跟住外围、跟住 SEC 个消息跌嘅。咁不过头先Kitty 咧讲到啦，重点嚟噶，你讲嗰两个，第一就系话业绩系好噶啦，唔使讲噶啦，肯定系好噶啦。咁但系咧，第二个咧就系话对于个反垄断咧，佢都正面同积极嘅，马粪腾都有回应到，即系会好咧，配合咧就系话监管机构啦，又点样又与此同时又即系保障私隐啦，但系咧又唔会。會咧就係令到喺佢哋業務裏邊咧係跌入呢啲反壟斷嘅陷阱裏邊啦，繼續都會同咧唔同嘅部位啊磋商啊等等啦咁其實都好正面積極噶啦，咁但係問題係喺而家呢一刻即係都係有少少屋漏兼逢連夜雨，即係外圍啊美國證交會咁又真係講得直接啲啦，而家又再搞一啲咧就是、中概股咁冇辦法，咁人哋話要核數咁又唔係唔合理嘅。咁但係真係要威脅要踢你走啦，咁當然個股價可能都受到啲壓力。咁我諗啫，總的來說啦，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因素咧，就都少少困擾佢。雖然而家未發生，就話究竟佢嘅最大股東南非嘅 Nestors 會唔會咧就真係未來又可能又諗計又減持咧？咁而第二咧就係、始終去到第二季咧，騰訊嗰個佔指數嘅比重都會係有機會降低去到8%。咁呢個因素咧亦都帶嚟一個少少短暫嘅一個負面影響。所以此消彼長咧就好。好嘅咧就唔够唔好嘅消息撑啦， 咁所以就即系散股民都要留意今日咧市况相对波动啊，特别指数方面啊要睇得。有機會再低啲，點解呢？因為即係你睇到美團咧，就即將公布業績啦，咁佢即係 都佔個恆指成分都幾高，但係都琴日見到北水啊，淨流出啊21亿港元喎，咁樣咁其實今日都有機會再下市一啲低啲嘅水平咁啊。呢只股份啊，普團股啦，講完騰訊，講埋只美團點評，點樣點評一下咧 ，Dicky？ 好。如果你話講到美團，甚至乎喺即係話未係指數嘅，例如快手呢一類咧，我覺得投資者更加要即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即係你話百度或者係騰訊，即係可能蟹貨咗啦，或者係捱緊價啦，我都覺得暫時都即係冇辦法啦，即係揸咗啦，已經咁即係指示就唔係嘅時候，就唯有即係都繼續持有。但係咧，我都覺得如果你話純粹短線投機炒賣咧，我都建議戒急容忍。但係如果你講到即係美團咧，我覺得無論佢業績就算係比市場預期係為佳都好啦，始終佢個估值太高喎，佢同快手有同一個問題。所以咧喺而家呢段時間，啲新經濟股被拋售，阿啟媽個旗艦都跌到真係可以用反艇嚟形容嘅情況之下咧，美團無論個業績如何啦嚇，個股價咧其實都仍然可能会继续有一个受压的风险在这里。 咁恒指有机会下市去到乜嘢水平呢？俾返啲散户股民参考埋。 有心理准备啊。 短线呢真係呢跌穿咗头肩顶嘅颈线呢，咁昨日都已经28都穿埋。即係下一级嘅支持啦，暂时睇住呢度先啦，就27,300呢啲水平啦。 咁散户股民呢就要注意风高浪急啦。咁早上呢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 好，听日再倾，唔该， 拜拜，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哇，个市咁样样嚟讲咧，梗系要揾翻啲平嘢 做咩 啦？ 买好多咩？ 就算个市系升，都可以揾平嘢嘅。 唔系，可能你会即系用开啲靓嘢咧，你又唔想即系买平嘢。但系而家咧就系靓嘢之中，佢竟然减价，咁所以咧就系机会嚟啦。 依家啲股票都好平噶，如果你之前冇出手，依家未买货嘅好时机咯。 系咪真噶？买完之后再平啲，咁点算啊？大家都系担心紧， 永远都系呢一句嘅。会再跌嘅，会再跌嘅。 没有最平，只 有 更平。 听得出钟哥嘅投资睿智，佢今日应该会出一出手。 系咪啊？ 估计今日即系钟哥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点啊 ，Kitty？ 唔会今日。 唔系灯嚟噶嘛，钟哥。 唔会今日。 OK OK， 嗱，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咧，有一个地方咧，佢就开仓，咁就系咧有呢、這个香港女士啊。至愛廚具之稱的那個牌子啦， 什麼 set 咁樣係嘛？ 係啦，個法國的廚具品牌啦，咁佢大家都知道佢一啲都唔平㗎，你碗碗碟碟咧，仲佢仲要咧出埋一啲咧寵物食嘅即係器皿啊，即係狗嘅碗仔啊嗰啲咧，我好見到哇咁誇張，即係幾百蚊一隻嘅喎咁樣。 我洗碗有幾隻要特別小心處理㗎，如果唔係我人頭落地㗎啦，係啊。如果唔係就要排隊咯， 排隊啦，咪啱啱開倉啊嘛， 係啊， 小白使唔使約埋一齊去啊？ 我屋企嗰只崩咗啦，已經。 哦，咦，咁啊，機會嚟咯， 所以聽緊嚟噶。 嗱，見到佢咧就喺中環嗰度開倉，就話全場咧低至3折，咁啊有啲杯啊，有啲燒烤盤啊、鑄鐵鍋啊咁樣樣啦，最平咧90蚊都有。不過我相信咧呢一啲就可能即係最平或者最搶手嗰啲咧，已經俾人買咗啦，因為佢係好似係前兩日咧，即係22號嘅時候就。开22、23号咧就开俾佢哋嘅 member， 即系先行咧去到扫货先嘅， 会收到 email 嘅。 系啦，咁啊，寻日24号开始至到27号咧就系开放俾公众啦。 咁你使唔使走先啊？而家 我member 话你知咩？ 总之嗰个中环嗰个 啊 ，Kitty 好塞车，预告咗嗰个位好塞车， 系嘛？ 啲老公喺门口啊，揸住架车等个老婆，费事入去逼，跟住啲老婆。就攞住嗰啲铸铁锅啊，嗰啲啊，真系平时举铁做 gym 咧都举唔到咁重，买嘢啊另作别论啊吓，真系 买咗咁多咩？我成日心谂。 哇！你冇話法啦，真係 買啊買到咁多，用啊用唔到咁多。係 咯， 你聽下， 你買嚟唔係用噶，你知唔知道咧？ 長期真係櫃底， 唔係櫃底。 你真系唔好侮辱咗呢啲靓嘢。你知唔知我嗰次睇一个电视咧，佢系讲装修啊，咁佢影嗰间屋咧，有个设计师咧，佢话因为个屋主咧就系呢一啲即系靓靓用厨具用品嘅一个粉丝，咁屋企咧有好多呢啲收藏品，佢特登咧喺厅一个好多眼嘅位置做咗一个柜，就系俾佢陈列啊呢一啲嘅厨具嘅，所以即系买翻嚟。 租 room 嚟噶喎，嗰度系。 系啊，并唔系用噶，有啲人啦、啊、吓。咁当然我就梗系用啦，系啊，你哋都系用噶啦，就唔系摆嘅。 唔系噶，我哋摆佢啊， 咁驳嘴啊，你讲厨房嘢 系 咪先？ 系 咪 先啦？啊，几好啊！咁你去门口排下队啦。如果天气好咁啊、嗯，如果放假陪下老婆去买下啲煲煲碟碟， 都开心嘅， 煮下饭仔啦。 不过其实有一样我真系唔系太明嘅，有阵时厨房用具咧，譬如我成长年代真系一只镬。就咩餸都煮曬，係一隻鍋嘅啫嘛。 係， 但係煮咗好多味餸嘅喎。 係啊， 咁點解而家用咁多廚具，但係煮嘅餸嘅數量係少咗咧？ 啱啊，我有諗過。 我認同你㗎，你講多一次啊，好唔好？講多兩三次，你應該宣揚呢一個信息。除咗香港電台，係啊，如果你係識煮，有冇見頂爺係咁用另一啲鍋啊？顶爷够叻啊嘛，系咪？ 即系话我以前 顶爷俾第二个 sponsor。 简单嚟讲，以前我哋切猪肉又一把菜刀，嗰把大菜刀咧叫做，但系切橙又嗰把菜刀，批苹果又系嗰把菜刀，咁点解而家要咁多把刀咧？ 唔系，但系咧，佢其实除咗你话嗰啲煲啊、铸铁锅之外咧，好多人买就系嗰啲碟啊、饭碗啊，嗰啲即系反而系细，系啦，细只啲嗰啲，我就喺度谂会唔会因为而家好多即系屋企嘅厨神啦、抗疫厨神啦，整完之后咧要影相，咁啊顺。哦、片呃埋 like， 咁所以咧就要买啲即系靓嘢啊，见得人嗰啲咯，系啊，咁不过 OK 噶，买咯， 唔系影嗰啲相冇乜所谓嘅，因为你唔使食噶嘛，去到最后咧，嗰味餸可能唔好食噶，即系嗰啲厨神们啊，可能影嗰啲相系得个靓字咯， 最紧要系即系呃到 like 先啊嘛，系啊，食嘢嗰啲都系其次啦，睇下你有冇心机去排队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二十五日是一年的第八十四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二百八十一日。1911年三月二十五号，美国纽约市历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导致146名服装工人被烧死或因被迫跳楼致死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发生。死者大多数是女性。当时管理人员为了防止一些工人趁换班的时候私自休息或者抽烟，将通向楼梯井和出口的门全部上锁，令到事发时多数女工未能及时逃生。这场火灾促成要求改善工厂安全标准立法，并且促进致力于为血汗工厂的工人争取更好及安全工作环境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发展。3月25号出生的朋友充满无穷的爆发力，为人活泼，生气勃勃，亦是天生的领导者，清楚知道自己能力所在，率直急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改良工作环境的艰辛任务是不是你能力所在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每一个教训都要由宝贵嘅生命换取翻嚟，系咪因为我哋每一次都吸取唔到教训？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为你主持啊！嗱，大家都知道啦，继续都系有新冠疫情嘅，对于全球嘅经济啦、销售啦同埋生活模式咧个影响都非常之大啊！吓，即系无论系在家工作啦，又或者网上嘅销售咧，都会成为咗新常态啦。香港贸发局咧，其实喺3月30号至到3月31号咧，就将会举办 Marketing Pulse 活动噃。咁所以今朝早咧，我哋就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 展高级经理廖倩怡小姐 Peggy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嘅活动嘅。Peggy 早晨， 早晨啊 ，Simon。 Marketing Pulse 已经进入咗第三届啦，今次嘅论坛啊，唔知道会有啲咩嘅主题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我首先咧都再讲一讲翻 Marketing Pulse 啦，因为或者万一有啲听众未必认识 Marketing Pulse 啦，咁啊，顾名思义，呢个系有关 marketing 嘅 conference 嚟嘅。Marketing 啦，其实就包括咗好多嘢，里边有关于创意啊、广告啊、社交媒体、数据、公关啊，甚至而家好流行嘅直播嘅。点解要做呢个 conference 咧？主要就系因为做 marketing 要好贴地。因为个目标就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引起大家的兴趣去买或者去用某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服务。虽然我们自己不是什么专家，但就希望搞这个论坛呢，可以请到一些很有经验很有分量的同业来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做 marketing 推广方面的经验，帮大家呢可以一路留意着这个市场的脉搏。今年的 Marketing Pulse 我们有个大主题就是 Mind for Good。咁啊，點解有呢個主題呢？就係因為我諗喺疫情啦，或者更加我覺得其實係喺個 technology 嗰個科技嘅推動之下咧，其實我哋成個市場咧一路咧已經展開咗一個好大嘅變化。過去幾年都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更加會留意到咧，我哋做生意啊或者做推廣方面咧，係一個要同個環境同埋大家嘅生活咧係要好貼合啊，有息息相關。所以我哋而家發覺好多品牌啦，除咗係賺錢之外咧，好留意怎样去建立一个正向的形象，同埋可以为社会去出一身力。咁所以我哋今次个主题咧，就系以正向的品牌价值同埋点样去传递呢个理念咧，为一个主题嘅。咁另外一个主题咧，就系讲下一啲嘅公司啦，点样去提升，点样去电子化嘅。咁啊，電子化包括好多樣嘢，譬如你做一個網站啦，個網站你上面點先係一個吸引嘅網站呢？咁另外仲有一個好熱門嘅主題，網上直播。咁啊，網上直播而家喺香港而家都好多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主要會講嘅題目。 阿 Peggy 啊，今年嘅论坛咧都会请嚟咧好多嘅嘉宾讲者咁样，而且都非常之有分量。可唔可以同我哋都简单介绍一下咧？ 好啊，我哋今年咧请咗超过30位嘅，唔系就系香港嘅，喺全球好多嘅地方咧嘅讲者。咁啊，我哋包括有嚟自加拿大、美国做瑜伽服饰啊用品嘅品牌啦。我哋有一个咖啡嘅品牌啦，佢系一个人气嘅连锁精品嘅咖啡品牌嚟嘅。另外仲有嚟自日本嘅艺术团体，可能大家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都有去过佢哋嘅体验馆啦。咁仲有汽车品牌啦，仲有啦，内地我哋有几个大家都一定识网上嘅平台嘅，包括 A 字头嘅，有一个啱啱上市 K 字头嘅，咁啊仲有个。专系做直播营销嘅一间公司，咁咧佢嘅负责人咧，其实喺旧年咧31嘅时候咧，当晚咧个销售额最高嘅，咁都会有代表嚟同我哋讲成个直播嘅生态啦，同埋其中嘅一啲秘诀嘅。 啊，咁唔知啊 ，Peggy 啊，其实咧今次嘅呢个 marketing pulse 会唔会都有一啲实用嘅工作坊可以俾多少少嘅 idea 大家？而家最新嘅 trend 系点样咧？ 会啊，我哋搞咗4至5个嘅工作坊啦。咁呢工作坊咧就好实用嘅，咁咧真系好似课堂嘅形式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去领略一下啦。譬如话有几个主要嘅题目，例如包括咗喺香港同埋喺中国内地，你点样挑选社交媒体啦，同埋点样去做一啲数据分析啦，最后咧点样去量度嗰个成绩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喺香港试下做网上直播，去推广你嘅产品嘅话咧，我哋都有呢个课堂咧，系讲一啲嘅入门点样去做啦，点样去准备啦，做网上直播。咁当然亦都有媒体好主要嘅媒体咧，亦都会就呢个题目咧，会同大家做一啲分享嘅。 听到 Peggy 咁样嘅介绍咧，都知道今年嘅论坛活动咧非常之精彩啊吓！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嘅话咧，就记得留意贸发局嘅社交平台啦，包括咗 Facebook、微博、微信同埋 Twitter。今日再次多谢 Peggy，Thank you， 唔该晒。 想知道论坛精华内容，请即上www.marketingpulse.com.hk。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 委派副总统何锦丽负责处理大量中美洲非法入境者涌到美墨边境问题。拜登同何锦丽以及其他高层官员在白宫召开会议，拜登说没有人比何锦丽更加胜任这项的艰巨工作。何锦丽将会代表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言。何锦丽形容美墨边境的情况充满挑战。另外，当局宣布加州圣迭戈会议中心将会用作临时收容中心，安置激增的非法入境儿童。这个中心将会安置1400名小童。何锦丽早前接受美国电视访问的时候说，有需要加快处理涌入边境人士的庇护申请，又强调会投入更大努力解决边境非法移民激增的根源问题。台湾长荣海运货轮长次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至今仍然未移开，航道继续受阻。当局出动八艘拖船，尝试将货轮船身移到正常位置。一间总部设在迪拜的海事服务公司说，当局仍然在努力解救，又说早前接获消息指货轮已经局部脱离搁浅的说法不正确。埃及官员早前预料行动需时两日，而运河的旧航道正常运作。长400米、阔大约59米的长次轮是现役最大货柜轮之一，原定驶往荷兰鹿特丹，是当地星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从红海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怀疑受到强阵风和沙尘暴影响，导致船身偏离航道搁浅，造成运河双向大挤塞，至少100艘船无法往返红海和地中海。德国总理默克尔取消在复活节期间实施严格防疫封锁的计划。默克尔形容最初的计划是错误，他承担最终责任。默克尔日前和各州州长经过通宵讨论之后，决定在4月1至5号收紧防疫限制措施，大部分的商店将要关闭，民众要留在家，减少社交接触。计划普遍受到商家和专家批评。默克尔对记者说，是他一人的错误，整个过程增加了不明朗因素，要求民众原谅他。他说有充分的理由推行计划，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好好落实。德国疫情反弹，每10万人就有超过100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印度出现双重突变的新冠变种病毒株，正是了解会不会增加传染力，或者会不会影响现时的疫苗效用。当局从18个邦收集到超过10000个样本，发现双重突变的变种病毒株。官员说，这个发现和印度感染个案上升并无关系。另外有771个样本含有已知的变种病毒株，大部分属于最初是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印度新增47000几宗确诊个案，再多275人死亡，是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的死亡数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9， 日元 108.86，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258， 人民币 6.526， 英镑对美元 1.369，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88 点，升1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74美元，卖出1734.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嗰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嘅荔枝角道。 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喺长沙环境处对开快线受阻啊。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咧就非常多车啦，龙尾去到大角咀近住大同新村噶。荔枝角道荃湾方向喺长沙环境处对开快线，因为有意外啊，塞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大同新村。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上桥位多车少少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噶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浸会大学的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单车馆。咁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由市中心啦，一路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段都系慢车嘅。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都系多车，龙尾去到白石角。屯门公路出九龙市中心段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呢一个府地段咧，亦都系多车。荃湾路出九龙啊，骏星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而家同大家玩即安收买佬，我要钳同埋锉。 哎呀，桂花田啊，你做咩攞个微钳出嚟啊？讲紧常用工具、 啊。兔仔啊，微钳唔系钳啊，指甲锉都系锉啊。 咁你咪锉晒咯，我条开工嘅工具呀、啊。 哎呀，你哋两个都啱，唔好拗啦。其实微钳同指甲锉都系常用工具，一样要保养同清洁嘅。 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小商侠。小商侠其实系一间喺日本历史都几悠久，60年代已经成立嘅制作公司，叫做龙之子动画公司所制作嘅作品嚟噶。佢系1977年喺日本开始播放，总共有108集。是去到1980年代初期呢才去到香港在闪电传真机那里播出的。故事呢以轻松搞笑为主啦，主要就是围绕男女主角分别是健仔以及是爱子的。咁佢两位呢其实本身亦都是会化身成为这个小侠一号啦同埋小侠二号。佢哋呢就每一集呢基本上都要去对付同一班人嘅啫。就是这个渡轮布拆党的三人组啦。这个三人组呢亦都是颇有趣的，咁亦都可以话是呢不少搞笑日本动画里面的坏蛋呢都是用着这个方程式。坏人军团里面总会有个肥有个瘦，再加一位美女或者是美男子的。每一集的初期呢这一班的坏人总是会出来搞事，咁然后呢就遇到小商侠变身，兼且仲要连同佢哋嘅好拍档机械狗嚟到去对付佢哋嘅。其实呢套卡通呢大家可能除咗记得话有机械狗之外呢都仲有其他嘅机械动物，譬如话鱼啊、雀仔啦、象啊、熊猫、袋鼠等等呢啲嘅机械宠物嘅。值得一提就係呢一班嘅机械人呢好犀利㗎，佢哋係有住一个好强大嘅 DNA， 因为负责设计呢啲机械人嘅正正就係高达之父大河原邦男啦。当然啦，你睇呢啲嘅小商侠机械人呢就係、是、以可爱为主嘅，咁就唔係话好似高达嗰种军事味咁重嘅作品。 不过到现时为止呢，我相信有唔少嘅朋友一听到小商侠呢一个嘅名字，都会好自然諗起呢套卡通里面嘅机械狗嘅。 好似好冷门咁啊！呢一套系嘛？其实唔系噶，呢套好嘢嚟噶。 我有问过朋友，即系我之前咧咪买咗个小商侠嗰、那个，系咪小商侠嚟噶？即系嗰个萨克咧， 嗰、那个唔系小商侠嚟嘅， 唔系咩？ 嗰个实用飞鹰侠嚟嘅， 我都系同一间公司的， 同一间公司嘅产品。 但系小商侠咧，就令我谂起系咪呢个志明与春娇里面佢哋扮嗰个啊？ 系 啦，就系嗰个， 系就系嗰个咯。咁因为个故事好似讲阿千华系好中意小商侠，但系阿志明就唔识噶嘛，咁跟住佢就特登就佢啦，咁所以嗰套戏一出嘅时候，即系都有好多人系会留意翻，小商侠系咩嚟咧？咁同埋好似嗰期咧，小商侠亦都系有个即系最近期嘅作品啦，应该系一套真人电影版啊嘛，但我冇睇过。 都唔系近期啦， 都十年啦系嘛， 都差唔多十年啦。小商侠咧就拍咗套真人版，其他演员咧我唔记得啦，我就系记得森田恭子 嘅，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做坏人啊嘛，同埋佢。佢嗰兩個手下都好似係啲 出名嘅， 係啦，出名嘅歌手嚟嘅。 但係當時咧，因為點解會大家會個著眼點去咗森田恭子咧？因為呢、叫做呢個歹角啊，呢、這個反派嘅女神咧，出名就係件衫比較性感噶嘛。咁你將佢變咗真人版嘅時候，咁啊諗啊，咁究竟係森田恭子點樣拍咧？同埋件衫嘅造型係點咧？果然係唔令大家失望咧，因為佢當時真係減磅減得好教慣。即系专系为咗 个卡通嘅造型， 个造型同埋要为咗要着得到呢件衫，佢真系减咗好多嘅。 哦， 就成为一时佳话咧。 咁你有冇谂过第二个女明星做会更好咧？即系你话佢系身材啊嘛要。 嗱，如果而家你就会可能考虑有其他人选嘅。 咁嗰阵时咧，藤原纪香咧咁。嗰陣時都係嗰個年代 啊！哦，唔係，藤原嗰陣時已經開始慢慢有少少飛歐啦，慢慢有少少淡出啦，唔係咁拼搏嘅年代啦，已經係，即係藤原紀香拼搏年代係2000年噶嘛，咁呢套大約已經係2001， 好似唔知2008定2009嗰啲嗰啲位置嚟嘅。咁但係咧即係我想講咧，呢一類型嘅卡通咧有一個嘅特色咧，即係喺細細個睇嘅時候咧，充滿好奇嘅，就係因為小商俠會變身噶嘛。咁跟住根據資料講咧，就係嗱，因為個男嗰個又會變身，個女嗰個又會變身咧。男嗰個變身嘅時候咧，又好似美少女戰士嗰啲咁樣嘅。但係咧，佢即係佢嗰套衫會突然間 zoom 咁消失咗，跟住就會有套衫再走出嚟啦。 工人褲啊，連身工人褲。 係啦，但係佢變連身工人褲之前咧，個男仔咧佢係有套緊身衫嘅，你會見到。但個女仔咧就好神秘，佢冇嗰套緊身衫，就有啲型。 你好緊張啊！講緊身衫。係 啦，咁跟住即係講到口震震啊！跟住嗰陣時就會話啊，點解會咁嘅咧？點解個女仔會有個特別嘅處理咧？同埋另外，因為每一集咧，咁嗰三個壞蛋咧，佢最後都係會即係嗰啲機械人爆炸定咩咧？咁又係會燙曬啊！ 係啊， 頭髮又攣曬。個女主角咧，即係嗰個壞人咧。佢係好多時咧，啲衫係會冇咗，會要遮住咁樣嘅。即係特 男嘅就冇事嘅， 男嘅都係嗰啲甩皮甩骨啊，即係可能係件衫爛咗，打出個肚腩啊嗰啲咁咯。但個女嘅咧就會相對比較暴露嘅，即係小朋友卡通片都咁。 哇！我見到啦，森田恭子嗰套 係呢套啊，正正啊！ 哇！ 你敢唔敢著啊？而家 我從來都唔敢著，但我唔擔保我未來啊！ 你要減到咁樣先可以著到啊！ 哇，好夸张！ 其实咧，佢小商侠个古仔咧就以轻松为主嘅，即系佢永远唔会有啲咩，即系就算佢反派嗰边，即系森田恭子嗰边反派嘅，都唔系真系叫做杀人放火，唔系嗰啲嘅，即系永远就我要侵略地球，但系唔知侵略嚟做乜嗰啲咁样咯，轻松搞笑嘅。咁呢边咧就嗰啲机械人比较讨好啦，正话都讲咗啦，一系只好大只嘅狗仔啦，咁跟住佢个口擘大之后放出嚟嘅又系啲好细嘅狗仔啦，咁另外一只就可能系雀啊，咁我唔记得咗仲有几种动物都系变成机械咁样，咁每一次打，跟住咧就呢边咧就一定系放一啲好细嘅动物仔出嚟，好 Q 咁样，消灭咗嗰边嘅坏人。嗰邊個壞人揸嘅機械咧，永遠都係一個個頭咧，永遠都係個骷髏頭嚟嘅。咁只不過冚咗個咩身落去咁樣。 係啊係，即係嗰架車啊嘛。 係啦， 本身係 個骷髏頭嚟噶嘛。咁每一次輸咗嘅時候咧，必定咧喺佢個控制室裏邊有一棵椰樹。然之後只豬咧爬上去，嘟嘟嘟嘟嘟嘟，哎呀，我哋輸咗啦！撳掣，咁就爆炸，咁就冇咗噶啦。即係每一次都係咁樣，爆炸完之後咧。嗰三個，即係佢有一個肥嘅，一個高嘅，同埋女主角啦，嗰個女壞人啦，呢三個係佢哋嗰邊嘅反派嚟噶嘛。 每一次輸咗爆炸完之後咧，就係正話阿梁岳希講啦，永遠啲衫爛曬，同埋永遠都係三個踩住一架單車，即係嗰架單車就三個一齊踩嘅，就踩住嗰架單車咧，咁就誒輸咗， 敗走啦， 敗走咗就係咁，每一次都係玩呢個橋段嘅。係 啊，咁但係其實呢一類型輕鬆啲嘅，我都覺得佢算係一啲動作類型嗰啲嘅片咧，都永遠啲壞人都係用一個好搞笑嘅方法，譬如話《魔神英雄傳》就嗰啲壞人咧，就係一支箭咁樣飛咗去唔知邊度，跟住一路飛落去，哎呀，我輸咗啦，好唔忿氣啊！咁跟住一路就飛走咗噶嘛。咁其實呢一個俾小朋友睇咧，我覺得係幾好嘅喎。即係每一次咧都係，即係我細個就係睇得多呢啲咧，我就覺得一定係邪不能勝正嘅。即係都有一種嘅教育意義。 但你留意咗人哋變身嘅時候，嗰件衫去咗邊啊嘛？ 哦，因為我係嗰陣時係好奇，大個再睇翻。 錯重點啊嘛！ 哦，可能我早熟咧。 有可能嘅。咁同埋另外嗰個咧，就永遠爆炸之後，即係嗰邊嗰個壞嗰個機人爆炸之後咧，永遠爆出嚟嗰個係蘑菇雲。 嗯， 但個蘑菇人咧就變咗個骷髏頭嗰個樣嘅， 係啊， 即係永遠會有呢啲咧，每一次都出現嘅 icon， 咁你就會每一次你都會記得啊，等下佢幾時有呢個畫面出嚟，咁你就好入腦嘅所有嘢都， 即係佢每一次個橋段都係 一模一樣 嘅，有曬嗰個脈絡喺度嘅。 係啊，你基本上你 即係都係嗰個方程式咯。 你唔睇一集啊，唔好話唔睇一集啊，你唔睇十集啊，你再翻嚟睇， 調翻轉，其實你睇一集就 OK 啦。 不過即係想講一講咧，其實呢一個故事啊就好輕。咁其實題外話，咁之前就有一個叫做真人版就拍過啦。咁其實呢個故仔咧，我有一個推介，其實我如果冇記錯，應該早五六年前佢拍咗另一個故仔嘅，喺呢個故仔真係用翻小雙俠裏邊嘅人物，延伸咗另一個故仔出嚟，就反轉就變咗一套正經嘅戲，延伸咗用另都係卡通片嚟嘅，延伸咗用呢三個壞蛋嘅角度點樣睇翻小雙俠。因为之前而家我哋七十年代呢个咧就系小双侠做一个视觉噶嘛，用佢嘅角度去睇噶嘛，佢呢个调翻转头，好严肃地用翻嗰三个反派望翻小双侠，到底佢系咪好人？即系几有趣嘅嗰个故仔，反而 有阵时好坏系真系观点与角度。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佢可能系觉得佢喂我好正义，我做紧啲啱嘅事嘅，系小双侠次次嚟查我。 系啊，所以大家又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咁样啊。 记得细细个睇电视嘅时候咧，有时喺电视嘅片头会听到呢一句说话。以下内容需要家长指引，请家长陪同子女收看。 然后就会见到两个英文字 PG。 今时今日，除了小朋友看某些情节内容需要家长陪同和指引之外，原来大人看的网络内容一样都有一些指引的。最近就听到人讲这四个英文字 NSFW， 到底这四个字是代表什么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就讲到 NSFW， 原来这四个字是 Not Safe for Work 或者 Not Suitable for Work 的缩写。顾名思义，即是说在工作的时间不适合看。到底是讲什么类型的内容呢？原来当你见到某些网站、影片、照片等等是不适合在工作的时候观看，我哋都可以将佢标志为 NSFW， Not Suitable for Work 或者 Not Safe for Work， 因为呢啲内容咧可能咧系涉及色情、暴力或者令人不安嘅画面。虽然话就话系 Not Suitable for Work， 但系其实呢啲内容一样都唔适宜喺公众场合度观看噶。所以下次当你见到有备注咗 NSFW 嘅任何内容呢，记得諗清楚先至好开嚟睇呀。 你唔鍾意我呀？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呀？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我哋而家咧成日都是拎住个电话起身啦，系咪先？咁啊，的而且确咧，我哋都已经，你哋屋企有冇一啲有线嘅电话喺度？ 冇啊，冇好耐咯，已经。 家有。我早家有，爹哋媽咪嗰邊仲有一個有線嘅電話，由細用到大噶啦，嗰、那個二字頭嘅電話。咁佢哋話：喂，不如唔好整啊！我唔好啊，幾型啊！有線嘅電話代表一件事， 都係嘅。 我哋細個咧，啲有線電話咧得七個 number， 冇二字，未加二字頭， 未加二噶嘛，係啊。 嗰陣時個電話簿啊，背曬啲同學嘅電話。 嗰陣時咧，我記得仲有分嘅喎，呢、這個有可能要問一問鐘哥會更加清楚。好似九龍係七字。跟住唔知港島區係五字， 我青衣嗰陣時係四字咯， 嚇、 啊，係啊， 你青衣 係我青衣啊， 擁有擁有， 我記得好似有呢一樣有呢個歌仔唱嘅，跟住後屘先至再一次個唔分啊，先加個二字咁樣嘅。 佢唔係話用曬所以要加個二字，我都係 係啊，等多啲啊嘛， 因為好多商用電話嗰陣時，突然間好多公司就會註冊一個，咁你香港好多好多公司噶嘛，一年好多公司開，一年好多公司執噶嘛，咁啊電話公司嗰陣時有本黃頁嘅電話簿嘅。成本黃頁咁厚啊，有聽過啦呢、這個。 有 黃頁呢個電話簿咧，就係、是、記載曬全香港擁有電話嘅人嘅電話嘅。係、 啊， 嗰陣、時嗰本黃頁咧，除咗可以俾大家 佔報大 佔報大啦， 係啊，同埋攞嚟真係用之外咧，其實喺電話亭入邊咧， 都梗係會有本電話簿，黃頁電話簿嘅喎。 哦，這個、 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有喎、 啊。係 啊, 啊，就係、是、喺個電，即係嗰一座電話入面咧，佢下低仲有個好似有一個櫃桶咁樣嘅、啊、開放式櫃桶嘅。係、啊。咁你就喺嗰度可以攞本簿出嚟、 啊， 然後係咁喺度揭嘅。係、 嗯。 係啦、啊，咁但係電話亭咧的而且確喺我哋嘅而家嘅生活嚟講，已經唔會再用啦、啊。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有個手提電話啦、 啊啊。電話亭好笑喎、啊！我嗰陣時咧，阿媽帶我經過一個電話亭咧，咁好多情侶喺度依偎啦。啊石啊，咁细个觉得石已经系咸湿噶啦，跟住就同妈咪讲，妈咪佢哋喺入边咸湿，咁我妈即刻望一望，有几咁咸湿，我原来喺度石啫。 哦， 因为旧时成有呢啲咁嘅情景噶嘛， 系 咪先？电话亭嘅情节。 系啊，而家咧喺日本咧，佢哋都啱啱宣布咗咧，就除咗系个奥运圣火已经 kick off 咗啦，正式 kick off 咗之外咧，就喺嗰个电话亭咧，佢哋嚟紧都会。基本上想刪除曬成個日本嗰啲電話亭、 哦， 因為佢哋覺得都已經真係冇乜特別嘅需要。 哦，即係覺得一來冇用，二來又好似令到成件事好舊咁，係 嘛？就算有電話亭咧，佢哋都有一個新嘅方向咧，啊，有啲新嘅思維咧，我覺得幾好，又可以大家參考一下， 活化一下咁樣。 係啦，佢點樣將呢個電話亭活化？香港都係啦。我記得我喺街上面都仲有見到有電話亭，數量唔多嘅、 嗯， 肯定唔多噶啦，因為。有啲駕駛人士又話佢阻住你睇個交通燈啊，我聽過呢啲噶，係、 哦、 啦，咁、 哦、 又話個電話亭又冇乜用啊，喂，即係養曬雀仔喺度咁樣，咁所以咧都有幾多人喺度話個電話亭仲需唔需要存在咁樣咧？咁、 嗯、 你睇翻電話公司佢嗰個使用率其實好低嘅， 係 係啦，咁而家就話個電話亭不如將佢改革啦咁樣。有啲咩方法呢？其實可以例如做一個 WiFi 熱點，其實呢個都已經開始做噶啦、 嗯。 因為喺外國都有幾多就係直頭用電話亭咧，去到提供一啲免費嘅上網服務， 哦、 就俾啲遊客嘅。係、嗯、啦，咁香港嘅電話亭其實亦都有部分可以咁樣做啦。 係啊， 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好多咧，譬如預約啊，甚至乎做一啲私人辦公室，即係將個電話亭直頭咧。可能做大少少，咁入面咧又可以參考翻嘅啲地方，佢哋就專係做一個專係放喺火車站或者地鐵站入面嘅一啲嘅叫做好似收費式嘅房間 哦，我有聽過喎、啊、呢、這個，即係突然之間老細打電話嚟啊，你可唔可以 send 啲嘢俾我，定係開啲 file 啊？跟住你就我未翻到公司、啊，跟住即刻落車就可以做俾佢。 呢、 這 個當然係打工仔嘅悲歌啦，唔止係廿四小時隨時 on call， 仲要廿四小時隨時 on work 啦、 啊。除咗係打工仔咧，就一定係悲歌啦、 嗯。 不過如果你話到嗰件事係需要講到係自己做老闆。咁你好多嘢都係靠自己㗎嘛，係咪先？咁如果有啲客話要喂即刻 send 啲嘢過嚟嘅時候，你又 send 唔到嘅話咧，隨時冇一單生意啊！ 咁啊弊啊！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鈴木と言います。 我叫铃木，你期唔期待今次嘅东京奥运呢？ まあオリンピックはやった方が嬉しいかなと思ってる人もいると思います。ワクワクしてる人。 其实我同我身边嘅朋友咧都好期待奥运嘅。对于我自己嚟讲，都会想睇下奥运圣火，始终未睇过啊嘛。同埋因为2013年当宣布有夏季奥运嘅时候，大家都知道人生入面可能只得一次嘅机会喺自己嘅城市嗰度睇到奥运嘅举办，所以都好期待嘅。 东京奥运知多啲。 对于今次唔能够亲身目睹奥运圣火，你自己有咩感想呢？ 残念ながらその、まあ、一般の人が、聖火リレーに行くって行って見るっていうことは多分できないと思うので。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相信一般人都不能够亲眼目睹圣火传递，而传递圣火的工作都是由一些演艺人、社会工作者或者之前的运动员负责。虽然不可以亲身去到街上面那里看他们传圣火，但是我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着直播的。 东京奥运知多啲，你相不相信今年的东京奥运可以如期举行呢？ まあ、日本にいる多くの人がオリンピック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と思います。 相信大家亦都知道，日本政府已经讲明了海外人士是不能够入场欣赏东京奥运的。而作为日本人，我都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在防疫方面的措施做得更加好，我都好希望日本国内的人可以多些入场支持东京奥运。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些。 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在东港中心，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就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就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排到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另外太子道西有爆水管，太子道西东行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一段需要封闭的。咁现时咧，太子道西东行去翻观塘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去砵兰街啊，留意啦，就是太子道西东行嘅去东行啦，去观塘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砵兰街。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村有汽车着火嘅，而家现场就已经系清理好啦，交通咧就会逐渐回复正常。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嘅，而家龙尾排到去澳海城嘅三期对出，咁但系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返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 to O。 有啲嘢咧就真係日日聽啊，冇咁驚啊，因為你連續應該聽咗兩三日都係跌市咧，唔爭再聽埋今日啦嚇。咁啊，聽下美股方面點樣跌法先啊？科技股咧領跌底下啦，美股啊睇到啦啊道指啊都真係要跌啊嚇。咁啊，最多曾經跌364點嘅，咁啊收市咧就冇跌咁多，跌0.01% 啫。不過咧領跌嘅咧就係納斯達克指數啊，跌265點啦。大型科技股咧全線。向下，苹果公司 Facebook、Netflix 全日都跌超过2%，晶片公司亦都势头转弱，咁啊，连一啲传统类嘅股份喺美股都要跌，咁啊，因为某一啲嘅消息啦，咁啊，中美关系又开始差起上嚟啊，咁所以咧，即系喺美国上市嘅一啲咧，叫做中概股咧，全部都有下调嘅迹象啊。至于今日嘅港股，睇嚟大家都系。轉移視線啦，睇第二啲嘢可能有機會好，心情開心一啲啊嚇！ 由咁多位嘉賓嘅失敗經驗， 帶俾你創業道路上無限體驗。 失敗奶。 阿O今朝做咗失敗奶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咧，佢做緊一個同你我生活都息息相關嘅生意嘅啫。 咩啊？ 做緊、這個、 投資公司啊？ 佢之前都好似有做過噶，不過而家咧就真係做緊口罩嘅生意。而、哦、家我哋每一日每一個人都要戴口罩啦。咁、我點解冒冒然會走咗去做口罩生意呢？介紹呢位朋友，你識佢 Frankie 啊 ？Hello， 早晨 ，Frankie。 早晨 ，Frankie。 早晨，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嗱，我知道咧做口罩生意之前咧，你都經歷過各行各業啦，特別係有一個好重點嘅一個項目啊，就係、是、叫做補習啊，同埋做教育噶咁樣。咁疫情期間有冇影響嗰一邊嘅生意咧？我想問一下啦。嗯， 基本上係大受影響，因為我哋其實做嘅咧都係同學校嘅即係課程係好緊密聯繫嘅一啲教補習教育啦。咁所以如果學校嗰度停咗，咁就會好大影響對我哋，咁所以基本上對上一年其實都冇咗好大部分嘅收入㗎啦，喺嗰度咁樣。 但係我都想問個實際營運上嘅難度啦，就係、是補習老師都要糊口啊，都要開工。咁補習社停咗落嚟，第一資助夠唔夠啦？第二其實係咪都有啲人才流失啦？第三就係、是、未必係人才流失啦，反而係你公司真係要 cut 一啲人頭啦，因為真係冇咁多學生。 係啊，租又要照俾。係 啦，所有嘢都照俾咁樣，即係做僱主過去嗰一年都真係吃唔少苦頭咁樣。有冇面對呢一啲嘅難度？可以跟我們在大氣電波都分享一下呢？ 資助就跟大家認知都一樣，其實我們持牌教育中心是有一些資助的，都每一個牌這樣幾萬元這樣就、另外就是補就業，補就業就是去到、六個月，即是接下來對上那半年其實都沒有的，這樣這些就叫、即是政府給我們的一些支援叫做，但是都是完全都頂不住的，其實都是這樣。老師咧都好理解，有陣時佢哋真係少咗工作，咁我哋就不如咁樣啦，你有時又在家工作下，有時即係有啲情況就放一啲 low pay 啦，咁佢哋都叫做好肯體諒我哋，因為我哋嘅宗旨就是我希望我哋作為僱主，我哋捱到嘅，我都想保住大家嘅工作咁樣嘅，咁所以我其實一個員工 full time 啦、都冇炒過嘅，係咯，因為我都係咁同佢哋講，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其實一定係我哋蝕到入肉添啦，咁你哋叫做幫幫手，睇下可唔可以翻少啲出少啲人工，咁佢哋都好幫得手，即係好多感情喺入邊，即係賣咗好多感情多噶啦，佢哋都真 係。係，我都知道，因為呢門生意其實Frankie 都做咗一段時間嘅啦，所以就唔係淨係睇嗰個銀碼數字數目咯，即係中間有好多感情喺當中都要考慮啦。咁啊，呢一個補習社就希望你可以即係隨住疫情慢慢緩和啊，過去就會即係重上軌道啦。不過係咪因為補習社嗰度可能即係停咗一輪啊？咁你又會諗哦，有冇啲生意係可以？可以食住个势赚翻啲钱嘅咧，就去搞呢个口罩。其实一开头嗰个理念系点样咧？ 其实真系冇一个，但好多人都系咁谂嘅，即系好似对冲咁样。但我哋绝对唔系嘅，因为我哋其实就睇住本业嗰阵时，其实三月到啦，咁开始就真系好正式地过完农历新年就停课，上年三月啦。咁我就谂，其实因为市面上口罩其实嗰阵时系好缺乏嘅，又基本上冇。一間廠是會做學童口罩的，我們其實就想著、其實自己都是一個父母啦，即是爸爸啦，我都想我兒子上學，到其時上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口罩的供應啦，那時候很天真的嘛，誰知道整個街都口罩的呢，那時候、既然沒人做，那就自己試一下做，所以我們是第一間叫 claim 自己是會做只是做學童口罩的，因為那時其實不會有很多機器，只是做一款的，其實大家都是藍色正式的，那究竟做大人還是做小孩呢？那我們就選做小孩這樣咯。 因為都是由、教育起步這樣，哇，想著做了口罩出來自己在補習社那裡用得回都好啊，或者叫家長幫幫手同步，即係同步過冬，用下用買翻一兩盒，報個班送你兩盒都好啊！咁會唔會係咁樣咧？都有少少諗法 係 咁。 其實就係學校嘅，因為我哋想就係學校都有需求，會佢要儲備充足先至去敢復課噶嘛。即係我都係成個香港啦，即係都係家長，我嗰時都係。我太太都要兩盒 fans 都唔知 N 次啦，有人俾人又呃咗啦咁樣，係啊，咁所以 係啊，咁作為父母其實就即係好想保護自己仔女㗎嘛，咁梗係想有啲好嘅口罩供應翻俾個市場啦。咁復課，咁我哋要作為補習嗰啲教育嘅，咁可以帶翻起件事啦。咁嗰陣時係咁諗啦。當然，你回顧翻其實而家唔係因為脫口罩所以唔復課啦，就。 系，咁所以其实都有少少叫做即係从自己父母嘅角度出发啦，咁小朋友都搵唔到口罩，咁你都希望可以有啲好嘅質素嘅口罩，咁但係点样去引入即係由零，你完全係本身虽然你做教育啫，但係做口罩係另外一样嘢嚟 㗎嘛，或者有生产线要过攞嗰啲认证㗎嘛，咁每一环每一步都唔係咁容易㗎喎，嗱过程之中又遇上咩困难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 ,Thank you。 其实真系从头学起嘅，好彩我哋都冇真系叫做俾人呃咗好多钱。有我哋听一啲行家，其实就系佢买咗一啲材料翻嚟，其实佢个质素系根本完全同佢 claim 嗰个系争好远。咁嗰批佢好心，即系如果佢好嘅咪废咗咯，如果唔好嘅攞咗出去市面卖埋噶啦。咁样系啊，即系会有呢啲咯。咁好彩我哋即系我哋比较小心嘅，都系啊。咁、但係所有嘢都要做好足嘅資料搜集啊，問好多人啊，跟住先去做一個決定啊。 係咁啊，其實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幻想到啦，做口罩即係其實係 set up 一個工廠啦。我諗嗰個成本啊都會好大，個投資亦都好大，其實亦都好冒險啦。即係你嗰陣時以為冇口罩啫，你點知自己 set up 完之後會唔會哦，所有供應咪嚟翻曬咯咁樣？ 或者調翻轉頭唔使戴口罩咯，疫苗啊，疫情退卻啦，咁大家仲可以飛嚟飛去添。係 啊，咁到底個心路歷程是怎樣呢？同埋呢而家真係市面上多咗唔同款式嘅口罩嘅时候，點樣可以突围而出呢？即係冇理由 set up 咗个工厂之后就哦完喎，咁我就 close 咗去㗎嘛。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阿 Frankie 傾过。 对于有信仰嘅朋友嚟讲，圣经应该係得一本嘅啫。但係威士忌圣经又系啲乜嘢呢？话说是自2003年起，酒评人每年都会饮5000多种不同的威士忌，确认它的风味之后，就着香气、口感、余韵、平衡度四个面向，每项各占25分进行评分，再依照不同的产区、种类、酒龄分别出最好的酒款，最后结集出版今年度的威士忌圣经。真是一本书来的。Whisky Bible 每年可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指标。那究竟今晚开哪支酒好？那你就要先温习再开酒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关小姐。早晨，关小姐。 系系，早晨。 系啊，我知道你特登打电话嚟咧，系有啲说话想送俾爸爸嘅，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系去天国嗰度啦嘛，咁系等佢等阿爸又再听翻呢首歌，因为佢喺21号咧就系嗰个冥寿94岁啊。 系 啊，咁不过农历佢又更加重视嘅，啊，即系农历咧系同嗰个21号咧争嗰9日噶嘛，咁30号即系呢个月尾咧又。我就要拜祖先就唔得闲，所以我咪想早啲打电话嚟咯。 系，咁你今朝早系想送一首歌俾已经过咗身嘅爸爸系咪咧？ 系啊，冇错冇错。 嗯，有冇说话想同佢讲啊？ 即系希望佢系喺天国嗰度咧，都系觉得好开心咯，真系都喺度笑啊！咁系阿妹都听咯，即系同埋阿妹上次喺年初六我都点过俾佢听嘅。咁，希望佢而家又听翻呢首歌咯。 将呢一首罗文嘅含笑送俾你喺天国嘅爸爸，亦都希望你哋一家咧平平安安啊！多谢晒你电话先，关小姐。 好，唔该你啊， 拜拜。 拜。 再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照。怕咆叫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跌了。最令人迷是花气，淡妆可风画妙。若有知音样素颜，含笑不言心相照。纵摇夜身似落时跌，未忍俗眼看花飘。对我只是纯修养，回树下复看，只想花香心上飘。 我成日都喺度谂咧，因为钟哥嘅一句说话咧系咩咧？就系话啊，喺我哋有生之年可唔可以睇到乜乜乜乜咁样？上次讲系话 火星 啊嘛，系啦。其中一样咧，我相信我哋咧都好快脆就可以见得到啦。就系嗰啲有啲嘢飞嚟飞去，而家好多无人机啦。咁、但系迟啲咧都有一个新嘅服务咧喺香港噶，咁就系由中环去呢个将军澳观塘一带咁样嘅。就是坐呢啲叫做我唔知系咪无人驾驶啦，但系识得飞嘅的士，空中的士，系啊，有埋有相话俾大家听，参照一下咁样噶。咁呢个空中的士咧，就我哋见到嗱，的士四个辘啦，不过佢咧就四个咧系螺旋桨嚟嘅， 系。 咁我哋咧就四个螺旋桨，就上面有一个嘅驾驶室。有一個叫座位啦，咁咧就入咗去之後咧，咁大家就可以由呢一個嘅中環咁啊飛到去呢個觀塘同或者將軍路，咁嗰個嘅叫做飛行時間咧就大概五分鐘。咁如果你話五分鐘由中環去到觀塘嘅話咧，係好快喎。 哦， 我有興趣啊， 我都有興趣、 啊，我都好有興趣啊。 唔好咁心急住， 係 幾多錢先坐得住？ 係喎、啊，會唔會直升機咁嘅價錢㗎、啊？ 幾蚊咁？ 咦，唔係喎，嗱，我有見到啊，因為小白俾咗佢張相我睇，我拉落去啦。佢話五分鐘去將軍澳咧，就只需要八分鐘，即係由中環出發啦。非繁忙時間單程票嘅收費咧，可望低至200蚊。如果你真的很赶时间， 又 OK 喎，因为你知道啦。 如果搭的士，佢塞车都咩？ 我都系坐翻，我都系坐翻港铁。 点解啊？ 点解啊？ 平好多。 咁啊系，咁啊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个可以系一个体验嚟嘅，即系譬如系啦，边个生日啊，或者啲咩特别日子，我带你坐呢个水上飞。 但系水上飞机， 飞机系嘛？ 但系佢呢个坐几多人先？ 我而家就咁嗱目测啦，我喺文字上边咧，我就仲未见到佢好详细讲呢一个人数到底坐到几多嘅。 系。 咁啊，但系咧佢就就咁望上去嘅时候，我觉得应该系。两座位嚟， 两座位，咁但系有一个可能系个司机啊嘛， 系啊，有机会个司机嚟， 咁即系其实我自己坐， 所以我唔敢讲佢系唔系无人驾驶，定系有电脑有成咁样，呢、這个我唔敢讲啦，因为嚟紧都。香港都有 5G 啦，咁 5G 個技術係真係做到呢樣嘢噶嘛？即係你無人駕駛係可以接近非常之快的速度去到噶嘛？ 係嘅， 係咯， 你敢唔敢坐啫？ 我唔敢住，系啊，我唔敢住。你先啦，你先啦，你先 啦。试下 先啦。第一批我相信我唔会敢。 唔系，同埋佢有冇话几多价？有冇话出咗几多价？即系如果哇，大家都觉得正，即系好快，悭好多时间。跟住然后，其实佢整得一价咁样。 冇啊，呢度佢冇讲到到底有几多价，但系需唔需要预约啊？各样嘢咧，咁都佢哋应该系商讨紧嘅。 或者系咪好频密啊？即系嗰个班次咧， 系啦系啦， 原来一系得两班，定还是喂唔系喎？系咁飞嚟飞去，飞嚟飞去又唔同。 系咯，即系如果好多。都教會唔會 jam 啊？定係點樣嘅咧？係 啊，嗱，除咗呢一個叫做空中的士之外咧，其實嚟緊亦都考慮啦，喺香港推行一個水上飛機嘅服務嚟嘅。咁、水上飛機我哋成日都係睇戲就見到佢哋咩喺嗰啲咩河咩河嗰啲降落啦，係咪先？咁但係香港咧就一直嚟比較上少接觸呢一樣嘢，因為我哋個航道好繁忙啊， 係咯， 同埋我哋維港亦都相當之繁忙啊，係啦。咁如果要做呢一件事嘅話咧，都比較上難啊嚇。咁亦都一直以嚟揾緊一個合適嘅叫做升降嘅地方。咁而家咧就諗緊啊，會唔會用一個每小時咧就大概圍翻起港紙15,000蚊左右，咁就可以接載咧就19位。乘客咁啊，俾佢哋咧就可以使用呢一個水上飛機喺香港嘅服務。 哦，即係頭先嗰個當係水上的士。 頭先個水上的士啦，咁但係呢個水上飛機另一樣嘢嚟， 就再飛高啲嘅， 飛高啲同埋佢飛得遠啲。除咗香港之外咧，佢仲可以去到咧就係內地，譬如汕頭、汕尾啊呢類咁樣嘅地方，咁、就唔需要咧。下下就係、是、哦，我要去到機場，要坐高鐵，咁仲有多一個選擇去到俾大家，就係坐呢個水上飛機。 咦，好似 OK 喎，佢坐19个人啊嘛，咁啊除翻開，咁你當包咗架飛機，即係譬如我一家大細去玩啊，嗌埋啲姨媽姑姐咁樣。又好似可以 包一架咁樣， 咁冇啊！即係將來我哋真係堅離地啊！即係我哋嘅生活咧，真係要堅離地。 為咗避開嗰啲塞車係嘛？咁我都覺得即係由呢啲新嘅產品去到變成普及化咧，都需要一條好長嘅時間嘅，係啦，即係大家可能要試下感受下先。 開始見到個初型啦， 使唔使我又講翻嗰句啊？希望喺我有生之年可以睇到， 肯定睇到啊！中國放心， 出年啫咩？ 嗱，唔使上火星咁遠啊！ 好似我咁講啦，即係我話 如果是一些特別的日子，哪個生日啊，或者一些紀念日呢，去試一下其實 OK 的。咁除咗 例如鍾哥生日 係啦，嗱除咗 唔切啦，今年 幾時啊？幾時啊？ 出年 咯， 睇下出年有冇錯 啦。 係啊，嗱咁啊，除咗咧玩呢啲之外咧，亦都可以即係藉住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去到俾個祝福大家嘅。咁啊，而家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咧，去到做一個登記啦，將你嘅祝福啊，或者有人生日又好，結婚紀念又好啊，或者想講啲打氣説話咧，而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啊，1872388。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晨光第一线驻日本特派员吴业坤。我本人的感觉呢，我又京都行咗去東京啦，咁再去埋長崎啦。咁嗰個嘅奧運氣氛，我就覺得比我19年去嘅時候低好多啦，或者我覺得感受唔到啦。嗰陣時搭好多電車都會見到好多廣告啊，咁樣等等。咁而家就係好似冇咗件事咁，但係同埋嗰啲賣紀念品嘅都係賣緊2020年。東京奧運嘅嘢，所以我覺得就唔熱烈嘅，我個人感覺上。 東京奧運知多啲。 電視節目我自己少睇嘅，但有睇到嘅時候都冇乜提奧運。咁第二朋友圈即係我同即係空手道嘅啲老師傾偈啦，都會講下空手道啊、奧運啊咁嘅嘢。咁佢哋都話其實空手道係第一年開始有奧運嘅比賽，咁係講緊呢樣嘢咯。 東京奧運知多啲。 日本民眾希望奧運舉行，我呢、這個我就冇乜了解，咁但係我諗大家都忙住抗疫啦，咁所以我就暫時冇聽到身邊嘅朋友去提奧運呢件事情。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6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主持早晨啊 ，Hello， 啊， 有咩睇啊？ 八点啊，以事论事， 嗯， 系啦。咁啊，今日咧嘅题目就系疫苗保障基金、哦，咁咧就另外咧就正情堂编学咧就会讲下修改议事规则，咁、而访谈嘉宾咧就会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啊。咁、你知啦，而家为咗鼓励呢个市民咧接种新冠疫苗咧，咁、咧就政府早前咧设立咗呢一个咧疫苗保障基金啦，10亿，咁大家又话哇10亿好似好多，又够唔够嘅咧？咁样咁而家就发觉诶，好、多嘢都冇关系，所以咧就都唔系好担心佢唔够用嘅。咁好啦，咁啊伏必泰啦，咁同埋科兴啦，咁就分别咧就已经喺上个月啊26号啊，同埋本月10号咧就系开打啦咁样。不过咧，又出咗啲咁样嘅包装问题，咁会唔会咧？即系呢个瑕疵啦，咁会唔会又有啲新嘅资料会喺呢一个以上次度睇到咧？咁样，所以咧，大家今晚啊，记住咧，8点啊，留意以事论事啊。 好， 好，以事论事之后，仲有咩睇？ 以事论事之后咧，就会有日常8:30啦。咁我哋咧就有区区小节啊。两位咧都中意做运动啊，有冇发觉咧？即系譬如话跑步方面啦，你嘅跑步能力同你嘅跑步习惯咧，都同你住喺边区好有关 系 嘅。 哦，系啊，我自从搬嚟咗城门河之后咧，就好少跑咯。 系啊，即系同埋咧，你话嗰个距离咧，譬如话啊，你嗰度有公园嘅，喂，喺公园即系球场度跑，你跑得10个圈你就闷噶啦嘛，咪得个4000。但系如果好似阿 Kitty 咁啊，住个城门河嘅，佢跑咗去老远，佢要跑翻翻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佢嘅能力会高咗。 但系我都试过跑到去科学园，跟住搭翻火车。 我有啲朋友住科学园啊，即系白石角嗰度，佢话即系 一系唔落街跑，一跑咧就跑到十 K 啊， 系嘛？ 因为咧你去到某一啲位咧，车都冇得截，你吐露国港嚟噶嘛？即系你去到吐露港嗰个庙咧，你翻唔翻转头啊？ 只能够向前， 系只能够 come back。 我都有谂过，譬如话啊，我就我喺山上面噶嘛，搭车落去，然之后喺下边跑，跑完之后我谂啊。喂，我搭车上嚟嘅时候咧，会唔会咧周身湿晒咧，吓走嗰啲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成员咧？咁样，所以又放弃呢个念头啦。咁但系，今次咧呢位朋友咧，佢就紧要啦吓，佢咧就喂自细咧就系成长喺深水埗嘅。咁其实咧就佢咧就，但系佢又紧要。佢咧就跑去好多唔同地方啊，跑去油觀塘啊，即係大家都覺得哇，嗰啲地方咁污染啊，啲交通又複雜啊咁樣。咁究竟佢係點樣去到跑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係 啊。 咁另外咧，去到咧呢一個咧九點半咧，悠遊在四方嘅同居老友咧啊，咁第五集咧就係、是、終於有個家咁有問號嘅。咁有位咧就係、是、叫開羅啦，咁佢就暫別呢一個過渡房屋啊，跟住其實英國啲房屋咧都好多問題嘅，咁去呢個溜冰選手啊邦尼屋企住，咁25歲嘅 Lucy 咧就去咧同一對夫婦一齊住，究竟佢哋嘅生活係點咧？今日又可以留意下啦。 好啊，唔該 ，Kiss 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话，难以在伏必泰疫苗抵港的时候即场抽查，因为疫苗对温度很敏感，抽查可能会因为温度上升而有机会影响疫苗。他认为樽盖松和樽身包装瑕疵问题可以用肉眼察觉，质疑疫苗生产商在品质控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亦都没有为香港提供即时叫停接种疫苗的后续安排，形容是没有责任感。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建议，伏必泰第二针可以在注射第一针之后的42日内接种，暂时未有超过42日先至补针的数据，但认为接种第一针之后身体已经出现抗体，如果超过42日补针，有机会令到抗体数字有问题。北韓懷疑試射彈道導彈，報道說若果屬實將會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日本首相菅義偉說，北韓發射了兩枚彈道導彈，譴責北韓威脅日本和地區和平安全，已經指示相關官員收集訊息並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菅義偉強調將會和美國、南韓和其他國家緊密合作，決心保障日本人民的生活，表明會在下個月訪美的時候和美國總統拜登徹底討論北韓問題。有日方官員透露，導彈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對日本並沒有直接威脅。美国和欧盟同意重启关于中国议题的双边对话机制，合作应对中国的挑战行为。访问欧洲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面之后宣布重启对话机制，讨论对话立场。两人发表声明认同和中国的关系，包括合作和竞争等多方面。另外，布林肯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演讲的时候，指责中国威胁西方的安全和繁荣，但美国不会强迫盟友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布林肯说，各国在可行的领域可以和中国合作，其中气候变化和卫生安全就是必须合作的范畴。他说，如果美国和盟友合作，有信心可以胜过中国。日本正式展开东京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启动仪式在十年前发生核事故的福岛县开始。当年协助日本赢得女足世界杯冠军的16名成员担任第一棒火炬手。受到疫情影响，仪式只有小部分获邀嘉宾出席。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过去一年全球经历艰难时期，但是奥运圣火的小火焰没有失去希望，就好像准备开花的樱花花蕾一样，等待这一日的来临，相信活动会为日本和全球人民带来希望。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表示，政府将会和东京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合作，举办一场安全的奥运，誓言要竭尽全力采取防疫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5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185亿。啱啱转咗系1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7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5跌30蚊，阿里巴巴216.2跌13.8，美团277.6跌14.4，小米集团22.9跌2.1，港交所423.6跌12蚊，友邦保险94.5升1.75，京东集团301蚊跌18.4，安达体育117.7升5.8，中国平安94.1升9.5，比亚迪股份158.5跌9.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08.97，瑞士法郎0.937，加元1.259，人民币6.533，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3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6,0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46美元，卖出1,73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坏车事故给大家知道，在九龙的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上桥位那里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上桥位有坏车事故，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在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仲是比较繁忙的龙尾电话机楼。港岛路面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入口去湾仔北方向就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咁九龙呢，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村一带呢仲係非常多车㗎。之前嗰度呢曾经有汽车着火事故，不过清场好耐，但係仲係多车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南昌村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大角咀近住澳海城。观塘绕道西行线旺角方向转落去呢个九龙湾之路都多车嘅，龙尾喺陆景附近。新界啦，而家青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绮联嗰段咧比较塞车噶。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至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后少少套路港公路出九龙马场段至到科学园段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CIBS 未知死焉知生，生死教育 click like share。 当你听得多死亡的题目，我们发现死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毫无预备的死亡。 香港文学十三邀而知生生代小说作家，听年轻作家笔下的香港。 有人叫我跟乱毛走，说青瓜城没得救的了，但我都觉得是要尽下人事，那失败都唔会后悔冇努力过。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送你一份厚多士。之前讲过，有啲快餐店嘅水牌写嘅餐饮组合多到眼花缭乱。淨係望住睇晒有啲乜嘢款式，可能都要起碼望十几廿分钟。望下望下，就算未肚饿都会望到变肚饿啦。但係当你望清楚，嚟嚟去去咪又系嗰几种材料。所谓嘅选择其实都系幻觉嚟嘅啫。唯一嘅选择就系、是、一系帮衬佢，一系唔帮衬佢囉。呢啲幻觉只要留意一下，就算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都会见到。好多嘢以为有得揀，其实是冇得揀，幻觉嚟嘅啫。唔单止生活，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其实都会有呢啲幻觉出现。昨晚如常地去买外卖，去到餐厅门口排队，喺我前面企咗一男一女，大约二十几岁，已经轮到佢哋落单啦，两个仲喺度望住个餐牌，左睇右睇，研究咗差唔多十分钟之后，佢哋终于讲嘢啦。你一句我一句，我倒系嗰句，唔系我想知佢哋讲乜，只系佢哋越讲越大声，好似惊其他人唔知佢哋系一对热恋嘅男女咁。佢哋之间嘅对话系咁嘅，少女就话啦。 呢间餐厅冇嘢拣嘅， 少男跟住讲， 唔系啊，都好多唔同款式、啊。 咁你拣啦、 啊，不如食炸鸡啊？ 炸鸡都唔好食，叫烧鸡啦。你拣饮乜嘢啊？ 饮汽水啊？ 咪咁细路仔啦，梗系饮啤酒嘛。 你又话俾我拣，而家全部你拣晒嘅。 我有俾你拣啊，你唔拣啫嘛。 听到呢度，我真系好想同佢讲一句。小姐，究竟你讲乜嘢？你话我有俾你揀，你唔揀咋嘛？呢句说话分为前后两句。第一句你话我有俾你揀，呢句你讲得出而且做得到，你系有俾个男仔揀。但系第二句你唔揀咋嘛？你唔觉得有问题咩？佢唔系冇揀，佢有，只不过唔啱你意思啫。所以第二句，小姐你应该咁讲。你唔揀我想揀嘅嘢咋嘛。我几想教个男仔同个女仔讲，其实你都有得揀，你可以揀食或者揀唔食。我再想同个男仔讲，你再系咁呢世都唔使抬起头做人。可能由于我嘅内心情绪太过澎湃，流露咗喺我面上，令到呢对少男少女觉得我望住佢哋好似别有用意咁。佢两个好合拍咁即时出声， 望乜嘢啊？拣下都唔俾啊！ 然后佢两个用充满爱嘅眼光望住对方，继续话： 你拣啦，你拣啦， 你话啦，你话啦。 睇嚟我都唔好咁多事。跟住我叫咗一份炸鸡，当系代呢位男仔拣咗。临走嘅时候，服务员同我讲：先生，炸鸡会跟份多士，仲系厚多士。我即刻同佢讲：叫炸鸡点解会送厚多士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非非不用问我，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非非不用话我，别这样那么喜欢骗自我。扮着了魔，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语满天飞，请放过我吧，太自我太不羁，不爱你梦心机。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对比起煮中餐，我觉得煮西餐咧就系冇咁复杂嘅，尤其是系准备材料啊，又或者之后洗碗啊、善后嘅工作咧，好似都比起煮中餐系少啲，同埋方便啲。咁所以有时候咧煮得两餸一汤多咧，我都会整个西式嘅意粉啊，或者煎个扒，咁就搞掂啦。不过有阵时咧，净系整个意粉又好似唔够丰富、唔够饱，咁不如加埋呢一个白酒忌廉煮蚬啦，仲可以用佢啲汁嚟点面包食添。有冇兴趣 ？Perfect 啦， 正啊！ 系啊，一系蚬，一系青口，我觉得即系配意粉嚟讲，因为好似你咁样讲咧，有阵时啲二人家庭啦，其实净系意粉咧个感觉啊，或者个眼睛咧唔饱啫。咁但系咧，如果你意粉再加，譬如啊，即系煎牛扒或者即系整ribs 咁样先算啦，又太多啦，要食两三日啦。但系咧好就好在蚬同埋青口呢两样嘢，第一好容易喺冻肉铺买得到，或者超级市场买好。咁第二咧就系、是。總之你殺夠就得啦，即係你唔需要話，喂，我要殺到佢生生地。其實咧技巧嚟講咧，以難度嚟講係一兩粒星嘅啫，亦都係相對容易。 容易掌握，因為你見到佢開口就代表我食得啦咁樣啊嘛。 白酒落多落少，適隨轉變；白汁落多落少，適隨轉變。中意加洋葱粒又得，唔加洋葱粒又得，咁啊好多唔同嘅方法。但我想聽下崔神。煮法究竟是怎样 呢？我就喜欢加洋葱粒的，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材料。我就会用牛油起了个锅先，就炒香了那些洋葱它。然后呢就放入蚬，当然蚬你本身就帮它套了沙，即清洁了先。 买蚬肉的了，通常现在就。 买 很多时候越南有 些。有些啜下啜下才正。 哇好烦，你很容易、啊。通常我们就惯了即餐厅这样啦，即买些越南的蚬肉冷藏那些解了冻。跟住咧，都要輕輕洗一洗，入邊都有機會有殼同埋有沙嘅，呢個係温馨提示。同埋咧，佢哋都醒噶啦，黏咗張紙仔有啲免責聲明嘅，話入邊咧有機會有沙有殼嘅。咁如果咧，即係大家食到啊，戒到嘴啊，或者咧即係咬崩牙啊，咁啊歸客自理。係啦，類似有呢啲免責聲明，好醒嘅依家。咁啊解咗凍之後，咁就相對方便一啲啦。不過即係去到你話啊咬落去嘅蜆肉鮮味，當然唔夠 Kitty 揾啲新鮮嘅嚟咁咧，咁勁抽啦， 同埋又唔～ 唔系又唔算贵嘅，即系蚬你喺海鲜里面嚟讲系啊，咁啊买少少蚬咁啊，同埋咧我最开心就系每次去嗰个海鲜档咧，我都会同佢讲诶少啲得唔得？你买两只都得噶，即系佢都会 咁佢系搞笑定 系真嘅？系真嘅。跟住我买，譬如 两只点买啊？ 唔系咁我唔会买两只啦，即系我话哦两个人食可能即系买三十蚊咁已经够食啦咁样。咁加即系头先话起咗锅啦，落洋葱粒咁，跟住就放入蚬啦、忌廉啊、白酒啊、少少鸡汤，即系有啲咸香味啦。咁跟住就冚盖就煮佢大概三分钟到，煮到嗰、那个蚬壳开咗啦。咁其实就熟噶啦。咁你可以加柠檬汁啊，你中意可以加少少香草喺上面添。咁黑椒啊咁样等等。咁仲剩翻个汁咧，我就话觉得最正就系佢有啲蚬嘅海鲜味啦。咁亦都有忌廉啊、白酒嗰啲味咧，点面包咧就真系 very good 啊！ 正啊！朝头早未食早餐啊，朝头早有得食就好。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嘅 idea 就系可以配到你嗰啲意粉啊，唔会觉得诶净系食意粉唔够饱唔够满足，咁啊整埋呢个忌廉白酒蚬咧就100分啊！ 二台通识60秒， 人当是源自印尼西苏门答腊岛米南的美食，亦都有人叫它做巴东牛肉。 巴东牛肉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西元1550年的米南加堡地区，因为当时没有冰箱，当地的加堡人将肉类用椰奶香料煮熟，希望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 传统的做法是用木头起火，手工捣碎香料，然后厨师不断慢慢搅拌椰浆，同时间还需要注意火候的大细，等到牛肉够腍，椰浆收干，香料都煮匀，咁就大功告成啦。 一道巴东牛肉需要至少14种基本的香料，当中有不同的辣椒、胡椒、豆蔻、洋葱、蒜头、姜、青柠檬、月桂叶、姜黄叶和其他香料。 点解会话至少是14种香料呢？因为越富裕的人能够加入的香料就越多，口感和层次都会越丰富。 人当作为米南饮食文化的代表之一，所以在很多传统仪式、隆重宴会场合上都会用来宴请宾客。 不止这样，人当的发源地西苏门答腊岛每年都会举办人当祭，希望继续将这种美食发扬光大。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啱啱咧喺日本方面啊，咁啊睇到呢一个直播咧，都见到奥运圣火咧，咁啊成功已经喺福岛，首先系福岛嗰度燃亮咗咯，系啦。咁啊而家我哋电话侧边咧，亦都邀请咗一位嘅朋友咧，咁啊身处于咧就系日本嘅，咁啊会同我哋讲下咧，到底而家日本啊圣火嘅盛况到底系点样咧？咁啊电话侧边咧就邀请到咧就系日本五菱巴士创办人啊 Matthew 本身咧系香港人嚟嘅，点解邀请佢咧？就系因为佢喺日本咧，佢公司都有嚟紧啊，会有份咧，就系同奥运一啲嘅叫做交通上嘅帮忙嘅、一啲合作嘅，咁所以特登就揾 Matthew。早晨 ，Matthew。 早晨 ，Matthew。 Hello， 早晨。 大家好，我系 Matthew。 你好啊 ，Matthew。喂，头先咧，我啊见到啦，因为我喺透过呢一个网上嘅直播新闻片段嘅直播咧，就已经见到第一棒咯。咁啊，好似见到成班 Nadisco 佢哋嗰啲日本女子队啊。一齊咧就係、是、做咗第一炮。我哋頭先有冇親自目擊到呢個盛況呢？ 有啊有啊，我都係透過 NHK 嗰個網站咧就睇 live 咁樣。不過我估可能都比較多人睇啊，所以都有少少窒窒地咁樣咯。咁但係都佢都有得翻睇咁樣嘅，咁都好好。其實可以即係可以睇到曬成個過程，因為雖然佢即係今年佢就唔俾人觀眾。即系唔俾喺侧边睇咁样啦，咁但系佢都可以即系拍摄晒个过程咧，咁都可以俾到好多人睇，我觉得都很好啊。 嗯，咁啊睇下，喂，实时个情况依家圣火传到去边度先？好似一个人咁啊，圣火传到边度咁样 ？Matthew 吓， 佢其实佢应该都仲有好几日，佢会喺福岛完咁样嘅。跟住我觉得佢今次即系其实 佢呢個安排咧都特別，因為大家都記得即係三一一地震咧係福島嘅，咁佢哋就特登安排個起點喺福島縣咧，咁就好似即係想即係好似重即係重現翻嗰個點講咧，即係福島嗰個經濟啊或者個生活啊，即係由呢度再起翻。 嗯，係啊， 嗰個意義好大咯。 系咁啊！福岛咧，其实本身就25啦、26、27号咧，三日都会喺呢一个福岛嘅全圣火嘅。咁啊，圣火就并不是24小时嘅。咁啊，去到可能下昼近黄昏嘅时间咧，咁啊，圣火都要休息一下。 全圣火嘅选手或者人员休息一下咁样系嘛？嗯， 系啦。咁啊，所以咧都会咧就稍为稍作休息嘅。咁我又想问一下阿 Matthew 啦。咁啊，而家喺日本嗰度，如果想睇呢个圣火嘅直播咧，其实大家会有啲乜嘢方法嘅咧？咁如果我系系我身处于香港咁样，即系作为海外人啊，咁有啲咩办法又可以睇到你清唔清楚噶？ 我哋就知道，即系NHK 佢就特别设咗一个全圣火嘅网站咧，咁嗰度就一路系有 live 嘅。 嗯， 咁但系至于海外嘅，我都有听啲朋友有啲话，其实睇唔到嗰个网站。咁就可能有機會佢要可能未必 live 有得睇，但係我估佢都會有啲片段呢，有啲比較重點嘅全聖火嘅人嘅片段，佢會有得重溫囉之後。 嗯，是啊，你头先话你个朋友同你讲翻，嗰个朋友咪就系我咯，因为我咧都有用翻，即系同 Matthew share 咗咧，就系东京2020咁啊，奥运就系嚟自呢一个日本嘅国营电视台啊 NHK 佢哋嘅设置嘅网站啦，咁佢哋嗰度咧都话到海外嘅，佢冇直接写到明海外啦，不过佢就话发生咗啲程式上嘅错误，咁不过 Matthew 讲得啱啊，其实每一个选手由第一棒嘅女子足球队啦，去到譬如第二棒嘅大和田朝头啦，咁啊各个选手啦，或者系叫做火炬手咧，咁佢哋传嘅时候咧，都有一条片咧，咁啊即刻咧就放咗上网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透过呢一个网站咧，咁啊欣赏得到。咁啊除咗系奥运圣火，咁啊而家就正式开始，今日就传啦，咁啊将会咧就去到七月嘅时间啦，咁啊随住东京奥运开始啦，咁啊亦都咧会正式咧就入埋呢个场馆嘅。咁喺呢段时间，咁啊 Matthew 咧你自己身处于东京横滨一带嘅关东地区。有冇见到市面上嘅情况？那个情况咧都好有东京奥运嘅气氛，定还是又冇乜啊？咁样个实情系点样嘅咧 ？Matthew， 其实咧呢度咁因为咧即系本身其实奥运系上年开始做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唔同地方咧都见到可能有啲关于奥运嘅一啲，譬如 countdown 嗰啲电子牌啊，或者系佢哋会有啲即系奥运限量。即限定嘅一啲嘅手信啊，或者系一啲礼物啊，嗰啲可以买嘅。咁但系至于真正另外，即系因为始终而家都未算系好近个奥运咧，咁就佢就冇特别有啲 extra 嘅活动咯，暂时。 咁如果即系私人咁问啦，譬如 Matthew 咁自己本身都嚟紧可能会同奥运有啲工作上嘅合作，咁你作为一间譬如公司嘅，咁已经 delay 咗一年，其实呢个 delay 系咪对你哋嚟讲个影响好大啊？ 其实即系可能都不过其实佢虽然 delay 咗啦，咁其实佢而家暂时。即系佢，我哋收到个信息都系佢哋会照常去举办呢个奥运嘅。咁因为我哋系负责去车啲选手去比赛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那个工作上咧个影响其实就唔大嘅。咁不过只过咗过去一年个影响，可能系因为疫情嘅影响。即大啲咁樣咯， 疫情嘅影響可能大啲。Matthew， 我又問一下嗱，咁可能嚟緊都即將有好多選手會嚟到日本嗰度比賽啦，咁樣咁你又負責運載嘅一個部分，咁啊 接載佢哋 係接載啦。咁Matthew， 我想問你嗰啲疫苗嘅情況係咪日本都已經好普及啦？或者你哋自己即係作為當中嘅工作人員都接種咗疫苗啊，咁去即係負責某一啲重要嘅部件咁樣咧？ 其實佢暫時就未嘅，佢因為而家先啱開始咧，佢就俾一啲高齡嘅人士咧開始接種疫苗。咁至於奧運嗰 part 嘅工作人員咧，我哋都相信佢要我哋打疫苗嘅。咁但係佢就暫時咧，佢就仲未公布咯。咁佢之前就同我哋講，其實四月份咧就會有一關於 即係可能工作人員嘅疫苗嘅安排咁樣，咁我哋都等緊個消息咯。 嗯，咁係啊，睇下啦。咁大家未有奧運睇字啊，睇下啲有啲咩明星啊全勝火啦咁樣啦， 希望有得睇啦。 係啊，其實都好好睇啊。 係嘛，咁啊最好啦啊，咁啊有啲咩有關於疫情啊，又或者奧運嘅最新消息咧，阿 Mavie 你記得第一時間同我哋晨光第一線嘅聽眾講咯，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嗯。 好啊好啊，有机会同你哋分享。 啊好啊好啊，梗有机会嘅。咁啊，唔该晒 Matthew 啊吓。咁啊 ，Matthew 咧喺东京嗰度咧，即系如果真系帮到好多选手，哇，一齐喺度接出接入咧，咁啊真系紧要。 可能接到香港嘅选手添。 系、 啊啊、可能我哋啲游泳队啊， 佢始终识讲广东话嘛。 系啊，剑击队啊，啱啱又话啊，有机会角逐下东京奥运嘅一啲奖项啊。 系啊，我揾咗张小伦噶啦，已经。 系啊，咁啊传嚟一啲喜讯啦。咁希望咧，即系香港嘅运动员咧，即系参。加呢个东京奥运嘅时候咧、 啊， 都加油，俾心机、 啊，留意东京奥运、嗯，留意埋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吓。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展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